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杨立门。 大家好，欢迎收听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我李志坚同杨立门主持节目嘅。咁杨立门， 系你好，李志坚。 我哋今日就会先倾下咧零售消费市道嘅问题。咁啊，事关咧就政府统计处就公布咗咧五月份嘅零售业嘅总销货嘅数值啦，嗰、那个数额啦。咁啊睇到如果讲紧五月份嘅临时嗰个估值咧就系345亿元嘅。咁其实如果按年计咧就升咗即系18.4%。咁啊，如果你计翻即系今年头五个月睇翻啲数字咧，其实都系一路升紧嘅。不过睇到就系嗰、那个即系升幅咧，如果比上个月咧，即系四月份咧，咁就上个月份嗰个升幅就系14.9%啦。咁啊，五月份就18.4%啦。咁睇翻呢两个月份，其实咁都有啲因素啦。咁其实四月份就有复活节假期啦，咁、又有第一期嘅消费券啦。咁啊，五月份咧就有五一劳动节嘅假期啊， 金钟 系啦，咁有母亲节啦。咁呢啲咧对于嗰、那个即系、就是、本地嘅消费啦，同埋游客嘅消费咧，都有一个即系、就是、影响嘅。系啦， 系啊吓。我谂个势头都系好嘅吓，因为通咗关之后咧，就各样嘢都开始复常啦。咁啊，啲旅客就翻翻嚟香港嘅。不過咧，就似乎嗰個力度咧，就冇我哋先前即係預測得即係咁強啦嚇。咁同埋香港人咧，亦都因為通關咧，亦都係紛紛即係去外地去旅遊嘅。咁可能都某一程度上都影響咗本地人喺本地消費嘅呢啲嘅意欲啦嚇。咁咧就都要睇翻，因為六月就可能係比較淡靜少少咧，即係過咗頭先你講嗰兩個大波之後咧，咁咧就跟住要睇一睇緊暑假我哋可唔可以延續翻即係呢個咁樣嘅趨勢咯。 咁同埋因為暑假有第二期嘅消費券啦，咁可能對於本地嗰個消費都有啲提振嘅作用啦。咁如果睇翻啲數字啊，睇翻五月份啲數字咧，咁其實見到真係即係比較顯著嘅升幅咧，就是、一啲珠寶名貴禮品嘅一啲即係類別啦，咁升咗都有五成啦，咁啊啲藥品啊化妝品都有升，咁其實呢啲升幅似乎都係同即係啲遊客消費有關啦， 係啊， 咁如果睇翻本地消費咧，有啲消費就跌咗嘅，咁譬如係啲新鮮嘅急凍嘅魚類嘅食品啦，就會跌咗啦，咁一啲即係器呢一個家具啊。咁又跌咗啦，咁同埋啲電器咧都跌咗嘅。咁其實其實呢啲即係比較係頭先即係睇翻啲數字咁嘅跌幅，其實會唔會都同啲市民嗰個即係消費習慣都有啲變化咧？咁因為之前就疫情就要喺屋企要隔離或者要即係要困住先啦，咁所以煮飯就多咗嘅，咁又要儲糧啦，咁。疫情而家過咗啦，復常翻咁啲好多市民嘅，我眼見有好多出街食飯嘅，咁我自己都係嘅，我自己本身之前都係啲模範夫婦嘅，咁啊依家都會即係出翻多啲街食飯啦咁樣。 係啊，即係買電器都係咯，即係你買咗一次電器，即係耐用品嚟噶嘛嚇。 係啦， 咁你即係疫情嘅時候，咁但係而家你就算開翻之後，你都唔會再去買電器噶啦嚇。咁即係反而你頭先所講，即係珠寶啊，或者係藥，即係嗰啲藥妝等等咧，其實我哋有眼都見到嘅，因為我哋喺街行嘅時候咧，都見到有啲珠寶店咧開始裏邊咧係有啲人客喺度幫襯緊。以前呢嗰啲珠寶店咧，即使開門都好咧，係冇人喺裏邊，可以咁講。同埋藥妝店咧，其實你喺周街見到咧，開翻嘅越嚟越多嘅。 係啦，咁其實升嘅即係啲零售嘅銷售數額咧嘅類別咧，仲包括汽車啊同埋汽車零件咧，都升咗，即係都有五成嘅。咁其實睇到即係疫情即係過後啦，咁啲人即係出翻外活動啦，咁應該。即係揸車，即係有啲即係要揸車去市郊度，即係去都有個本地旅遊啦，係散心咁，所以有機會啲市民都會換車咁，所以呢啲數 數值就會即係呢啲類別就會升得比較即係顯著一啲。 嗯，冇錯冇錯。 咁另外我見到啲即係衣物啊鞋類咧都有升嘅，係啦。咁其實有時我睇翻即係之前嗰個消費券咧第一期咧，咁我自己行街觀察嚇，咁啊見到都即係唔少市民啊，有時啲公公婆婆咧都喺啲即係運動店嗰度咧就買啲行山鞋啊。運動鞋啊，咁依家因為似乎就係跑步啊、行山都係即係就更加即係好啦，因為之前就疫情有啲人都會去行山啊，即係跑步啦。咁但係疫情過後啦，咁其實佢哋繼續呢個習慣，即係繼續行山、繼續去跑步，咁所以似乎即係見到即係買鞋啊、買衫多，同埋因為真係頭先你話咧，啲市民出外旅遊啊嘛，係 咯， 咁即係要買翻啲衫、買翻啲鞋咧， 自裝去旅行， 係啊，即係你影相打卡都係一個好緊要噶嘛，係啦， 係啊。咁即係其實好多人出翻嚟真係實體去購物嘅時候咧，就可能即係可能會影響到，譬如話網購嗰度可能會即係低翻少少都唔定嚇。 嗯， 因為就好多人即係都希望即係實體去買嘢啦嚇，以前網咩逼不得已都係喺個網上嗰度即係嗰度買嘢嚇，咁所以可能嗰個就係一個此消彼長嘅現象嚟。係 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即係講呢個零售市道，都會關注幾方面嗰、那個、即係話題啦，嗰個焦點啦，即係關注點就係本地嗰個消費，即係嚟緊會點樣可以提升到咧？即係例如零售業界佢哋做啲乜嘢可以會提升啦。咁跟住即係點樣去吸引啲遊客嘅消費啦？咁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如果你即係過去嘅消費有啲乜嘢嘅習慣啊，有冇轉變啊？疫情前後啊，咁例如有消費券之後，你嘅消費嘅習慣有冇啲變化？咁嚟緊有第二期消費券啦，你又想點消費咧？咁如果想同我哋分享，歡迎打嚟我哋熱線咧1872311傾下嘅。咁啊，至於做生意嘅，咁亦都歡迎打嚟同我哋傾下，即係嚟緊如果你做生意，究竟你係賣邊一類貨品咧？咁嚟緊你點樣去即係用啲咩計仔，用啲咩策略去吸引啲本地消費，甚至乎遊客嘅消費咧？咁啊，歡迎打嚟我哋嘅熱線1872311傾下嘅。咁啊，楊立門。咁其實如果講翻即係做生意嘅人咧，其實如果係零售啊或者做飲食嗰啲，嚟緊都係要諗下計喎，因為講緊頭先話六月份可能暫時假期就唔係即係唔係咁犀利啦。咁但係七月份我哋而家開始就講緊跟住放暑假啦嘛。咁所以暑假除咗有人即係嚟咗香港去放暑假去旅行咧，亦都有遊客就會嚟香港啦。咁點樣吸引佢哋消費咧？咁所以都係即係零售業界都需要即係諗下嘅。咁啊，不如我哋請啲嘉賓就同佢傾一傾先啦， 好嘛、啊？ 咁我請嚟立法會批發及零售界嘅議員啊，邵家輝。邵家輝你好 ，Hello 你好，李生 ，Hello 楊生你好， 係、hey, 你好，邵家輝， 好你好你好。咁我哋想傾下咧，即係統計處最新嗰、那個即係就公布零售銷貨總額嗰啲數字啦。咁睇到其實頭五個月都升緊啊，咁五月份個升幅都即係繼續持續啦。咁我哋見到其實即係啲類別當中咧，即係其實你自己個觀察咧，即係係咪都係會認為係即係都係受遊客嗰個消費帶動即係為主咧？五月份嘅數字， 五月份咧就係有個五一黃金週啦。咁而我哋相信咧喺嗰個復常嘅情況之下啦，而全面通關咧，咁而內地嘅遊客咧頭五個月已經差唔多1000万過嚟香港，都係逐步向上上升嘅。咁、我哋見到咧嗰個遊客其實係對於本地嘅零售係幫助大嘅。咁、尤其是如果大家去開啲旅遊嘅旺區，例如尖沙咀、銅鑼灣咧。咁你會見到咧，其實啲遊人咧嘅朋友都多嘅，咁所以對於某啲過去比較受遊客歡迎嘅，例如一啲嘅珠寶首飾啦，或者啲名牌店啦，或者啲化妝品嘅類別嘅話咧，咁其實都有啲明顯嘅升幅咧。我相信咧，遊客帶動咧都係會有幫助好多嘅。 咁邵家輝，你會唔會發覺到即係嚟即係國立疫情之後而家啲內地遊客翻嚟咧，佢哋嗰個消費模式同佢疫情之前係咪都有一啲分別咧？因為佢哋以前好多時都係嚟香港真係專程嚟買嘢嘅，咁而家咧就有一批，尤其是後生啲嗰批嘅即係內地遊客咧，佢對香港其他方面嘅即係嘅活動咧係。真係比較有興趣，譬如去啲景點打卡啊，有啲文化方面嘅景點啊咁樣，甚至去露營啊咁都有嘅。咁佢哋咧就未必係去一啲即係珠寶店買啲好貴嘅即係首飾啊咁嘅。會唔會係即係佢哋嗰個即係嗰個轉向咗之後，你哋又點樣去適合翻佢哋嗰啲口味咧？ 阿楊生，你的觀察都同我哋接近嘅，因為過去咧，大家知道過嚟好多內地嘅朋友啦，專登過嚟香港，其實都係主要係購物嘅。咁隨住一個疫情呢幾年咧嘅變化發生啦，咁而過嚟香港嘅朋友咧，有啲而家叫深度遊 啊，冇錯， 網上嘅資訊又比較 係 容易理解啦。咁嗰啲朋友咧就自己走落去唔同嘅社區咧，即係去探去。窺探啊，探索啊，其實個情況都多啊，同以前購買嘅目的係有所分別嘅。咁不過點都好，過到嚟香港都要飲飲食食啊，都會買啲嘢嘅。咁而我哋點樣可以令到啲遊客可以繼續幫襯買多啲咧？咁除咗即係啲朋友過嚟之餘咧，我哋啲商界朋友咧都要自己出力啊。咁啊，又例如好似推出多啲嘅優惠，咁令到啲人覺得啊，過嚟買嘢有著數喎，咁自然就會吸引到佢過嚟。咁所以你見到近排咧都有。同嘅商界啦，啲飲食界啦，或者零售界嘅朋友咧，就住喺七一嘅慶回歸嘅活動嘅話咧，都推出唔同優惠。咁我哋零售界嗰啲朋友就管理會啊推出嘅15亿啦嘅優惠啦，咁飲食界推出呢個七一節啦，咁都係希望咧帶動本地嘅消費同埋咧吸引外來遊客咧過嚟睇多啲嘅。 咁阿邵家輝頭先你提到即係開心購物節嘅嗰個優惠咧，去吸引本地嘅消費啦。咁其實你初步睇，其實嗰個效果係點？同埋，因為另一個問題就係講遊客啊嘛，咁遊客方面個消費又點樣咧？ 今次呢一個嘅七一購物節，即係七一節啦，飲食啦，同埋嗰個零售界推出嚟嘅話咧，其實就不單止係貨本地市民嘅，咁遊客其實我哋都係吸引佢噶嘛。咁所以個宣傳如果係做得越多越好嘅話咧，咁我相信咧就會令到遊客過嚟，即係要可以過嚟省下錢啦，可以幫帶動個經濟個嘅活力啦。咁而喺而家呢一刻咧，雖然係已經全面通關，咁但我相信大家都感受到咧，身邊有啲朋友其實都好耐冇出去啦。咁亦都有唔少朋友咧出外嘅，咁而去過以前啲人就淨係話啊過去深圳行下啦，咁而家大灣區9+2即係我哋香港，唔計我哋香港都9+1啦過埋澳門，咁所以咧其實都有唔少朋友對外出去出邊嘅，咁所以出咗去咁啊自然就冇時間香港睇展啦，所以我哋點樣可以振興到本地嗰個經濟話咧，咁都要靠大家咧一齊努力嘅。咁嗱，政府過去呢3年推出有電子消費券啦，嚟緊7月中咧就將會係派發最後一期喺今次嘅疫情啦。咁我相信對於本地嗰個振興咧，都係一定有提振嘅作用嘅。咁但係都係講一句，我哋業界嘅朋友咧，商界朋友都要大家一齊出嚟推出多啲嘅優惠，俾多啲著數俾啲市民又好，俾遊客好，等佢過嚟嘅話咧，使得開心啲。咁而政府咧推出多啲做盛事嘅活動咧，對於經濟咧都會好大嘅幫助嘅。如果大家有印象，2-3星期前有兩隻黃鴨過咗嚟我哋嘅金鐘立法會附近啦。咁我聽到呢屆講咧，哇！嗰兩個禮拜好多香港呢啲新界區朋友都過嚟香港嘅飲飲食食，又幫襯買嘢。就算端午節嗰一日嘅話咧，其實佢都好明顯咧，嘅生意額係上升嘅。即係話，只要啲人肯出街嘅話咧，咁對於本地嘅經濟咧，其實係好有幫助。 是啊，阿邵家輝啊，即係你都講得啱，即係政府當然係佢有個角色去做啦，例如即係派發消費券啦。咁但係消費券咧，你唔可以即係日都派啊，即係派完呢次之後，跟住都唔知道會唔會再派啦嚇。咁所以就真係要靠業界。咁唯一即係頭先你講到政府話可以幫助嘅就係真係搞一啲比較大型啲嘅，即係有話題性嘅活動啦嚇。即係呢啲就唔淨止吸引即係內地人或者外地遊客啦，本地人咧都蜂擁而出咧走去打卡嘅嚇，咁你哋會唔會有一啲你哋業界會有啲咩點子可以提供到俾政府？其實咩都好啦，你總之搞一啲大型嘅嘢嚇，即係有特色嘅，即係唔係話購物節或者美食節咁樣，係即係好似啲黃鴨之類啲咁樣嘅活動，你有冇即係開始可以諗下，係腦震盪下，俾啲政府啲咩嘅意見咧？嗬？ 有噶，一路都同政府有溝通噶，咁啊即係美酒佳肴啊，一啲唔同嘅盛事啊，展覽會啊，或者演唱會啊等等，咪楊真係唱歌咁咧，都可以搞喺地區演唱會咁等等呢啲咧，其實我相信都係可以吸引到啲朋友咧，最緊要佢就係出去出邊，係嘛？咁而只要出得街嘅話咧，其實嗰個經濟活動其實就會帶動咯。咁當然，如果其實政府去帶動推行嘅話咧，其實當然係會事半功倍啦，因為佢哋有地方啊嘛。你見到近排去嗰啲唔同嘅地方免費，咁啲人過去排曬隊咁樣，咁自然其實都要買多杯嘢飲啦。咁等等呢啲活動咧，其實都係帶動本地嘅內銷咧，即係可以行得快啲嘅。尤其是大家見到今年其實個出口數字咧，其實真係唔靚仔。咁呢啲 外圍因素影響嘅嘢咧，我哋改變唔到，咁我哋本地就大家繼續努力啦。 係啊， 咁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依家我哋係傾緊零售市道啦，咁啊本地市民嘅消費習慣嘅話題啦，咁啊究竟啊即係嚟緊第二期消費券啦，咁啊市民你會唔會因為有一啲相關嘅即係購物節嘅活動，你會使多咗錢啊？又或者個之前你點樣使錢啊？想同我哋分享嘅話咧，歡迎打嚟我哋嘅熱線咧1872321傾下。咁啊，小家輝，咁我哋睇翻啲數字嚇，咁其實即係遊客嚟講咧，即係有內地客啦，亦都有啲其他地區嘅遊客啦。咁其實如果睇翻佢哋消費係咪，如果過夜嘅旅客即係要吸引佢哋消費嘅機會會大啲，因為如果啲即係佢唔過夜咁佢即日走咁，佢未必消費好多。咁但係過夜佢哋會唔會消費得多啲？咁同埋如果真係要吸引呢一類型嘅即係旅客，除咗內地嘅，咁其實話其他即係東南亞或者歐美嘅遊客，我點樣吸引佢消費咧？ 我見到今呢一輪啦，其實喺尖沙咀嗰啲朋友都有來觀察下嘅。除咗內地啲朋友咧，即係講普通話多咧，其實喺東南亞過嚟嘅啲朋友其實都唔少嘅，即係講英文嗰啲朋友。咁佢哋咧，我見到佢哋都願意喺度幫手消費啊，使下錢啦。咁至於你話嗰啲朋友過嚟過夜嘅，咁我哋自己嘅經驗覺得，其實過夜嘅朋友咧，使錢嘅量咧，係會比嗰啲即日往返其實會多嘅。咁所以我哋當然係繼續要去爭取多啲朋友過嚟去過夜啦咁樣等等，咁過去零售我哋每一個月嘅數據咧，以前嘅三分之一咧，其實係嚟自咧外來帶動嘅，包括喺內地同埋喺其他國外嘅城市咁樣。咁疫情停咗，咁啊零遊客，咁其實嗰三分一冇曬咧，所以你見到喺零售數據過去嗰兩三年其實都好差嘅。咁所以近排你見到開始即係回復翻啦，咁亦都令到本地嗰個經濟咧開始活躍翻啦。咁租金咧就微調，慢慢就回復翻即係一路向上啦咁樣等等。咁但係其實人力嗰方面咧，亦都係我哋即係要挑戰嘅情況嚟嘅，因為人手唔夠咧，即係令到我哋嘅服務嘅質素咧，而家有所影響咧，咁對於遊客體驗其實都唔好嘅。咁但係大家見到其實特區政府咧，而家都著力咧喺人力嗰方面咧，或者輸入人力嗰方面咧，都已經係開始著力㗎啦。咁希望可以即係補充我哋全世界，即係香港係全世界最年紀大嘅男人、女人同埋出生率最低嘅情況，我希望可以補充翻。 嗱，小家輝頭先你都提到一啲即係流行文化嘅節目咧，都會係一個即係吸引到大量即係遊客或者本地人出嚟消費嘅一個活動嚟嘅。咁呢一方面咧，香港其實係比較係即係蝕底同埋落後嘅，因為有好多著名嘅即係國際歌星或者樂隊咧，佢哋好多時即係去考慮做一個亞洲巡迴演唱嘅時候咧，最近嗰幾個我留意到咧係非常之出名嘅，即係樂隊歌星咧係 skip 咗，即係佢嘅跨區跳過咗香港咧，就去澳門啊、新加坡啊、台灣啊、入東京啊咁樣。就香港是沒有份的，就算我們自己的張學友都去入澳門那裡即開演唱會，都不是在香港。這個我可能有很多深層的原因我們是不知道的，即可能是預約不到場或者怎樣。但是這件事你覺得是不是政府是可以即強力一點給多一些的即誘因或者是場地方面的提供，是 會有要幫助這個情況呢？ 我想其实场地我相信会是一个比较几大的因素来的，因为现在暂时呢即是比较大型一些，其实我们都是在红馆那里做啦，咁机场那边其实都可以的，咁现在又多了一个在中环那边啦，海边那边那个位置啦，咁但是如果很热的话其实都难做的。我相信呢其实场地呢就是一个几重要的因素，第二的话呢就是如果一些外边外国一些知名的朋友过来香港有追捧的话呢，咁我都固然希望政府可以俾多啲支援佢啦，因为香港一个国际性嘅城市。咁虽然我哋本地嘅歌星咧都非常之吸引，次次都爆晒棚，即係炒到啲飛都好贵。咁但係如果能够多啲吸引啲国际性嘅巨星过嚟呢，咁我相信对喺亚太区嘅游客过嚟香港都会吸引佢过嚟，即係又可以玩下睇下演唱会嘅体验。 咁邵家輝即係又讲返本地消费啊，咁其实睇到即係五月份嘅即係数据啦，咁即係有升有跌嘅，咁所以尤其是啲本地嘅消费品，例如话一啲即係急冻食品啊，或者啲家具就跌下嘅，咁有业界就会觉得啊，係咪即係本地嘅消费又有啲疲弱呢咁样，咁其实你自己嘅观察係咪即係咁，因为我哋见到有啲即係类别有升嘅呢，例如啲服装鞋履啊，佢有升嘅，咁所以你又点样去观察个市道呢？即係本地消費。 李生，其實你嘅觀察都係 同我哋業界睇法都正常，都正確嘅。因為其實尤其是去到五六月份啦，如果你慢慢會考驗，話可能會都再更加明顯啲嘅。正如我頭先提過啦，因為香港人其實都喜歡即係去外地去玩嘅。咁而喺二三四月嘅時間咧，其實因為內地雖然話即係我哋就可以通關嘅，但係國外其實有印象，你都知道嗰陣時嘅疫情其實都嚴峻嘅，所以去到三月份咧都冇乜朋友即係會上去內地。咁去四月份開始平穩咧，啲人聽講話上面有朋友玩嘅話咧，咁其實啲人就一個跟一個咁就開始就喺上面尤其是喺大灣區嗰度去探索啦嘛。咁所以當佢哋離開嘅話咧，咁我相信喺香港食嘢啊、自己屋企煮飯啊等等嗰啲日用嘅話咧，其實都會即係開始相對會慢慢減少咗嘅。咁但係呢一個我相信一個適應期啦，即係我喺業界咧都有少少突然之間外延生意好似又未跌咗咧，即係喺啲民生區嗰方面，因為如果發到啲朋友離開咗，不過我都。即係安慰佢哋，叫佢哋唔需要特別擔心嘅，因為其實喺2019年之前咧，其實我哋好多香港朋友其實星期六日都係上咗去玩噶啦，只不過疫情嘅時間咧，其實冇啫。咁而家都有一個正常嘅慢慢轉變，咁尤其是啱啱開關啦，咁只要啲時間咧，即係慢慢即係長翻啦，同埋我哋香港本地做多啲即係優惠啊，做多啲活動出嚟咧，吸引翻佢哋咧，咁慢慢佢哋就會又喺翻香港消費嘅。 好咁啊，邵家輝，我哋時間差唔多，有機會我哋再傾過邵家輝嚇。咁邵家輝係立法會嘅批發及零售界嘅議員。咁我哋先聽一節新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像方式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促进经济增长是地区国家的共同任务，中方愿意和各方一同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保护反对保护主义、单边制裁、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反对搞筑墙设垒、脱钩断链，努力将互利合作的蛋糕做大，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又说，一带一路是造福世界的幸福之路，要共同将这条路铺得更宽、更广。警方国安处悬红通缉八名在海外的人士，指他们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这些被通缉人士以为到外国就可以任意妄为，进行危害国家安全事情，必须严惩，依法追究，并且向市民讲出他们的恶行。邓炳强又说，今次警方的行动目的是要切断有关人士的资金链，冻结、限制、没收和充公其财产，并查出他们在香港和外国的联系人、同党或背后金主，任何人协助、教唆或者以资金资助他们继续进行危害国家和香港安全的行为，都有机会违法。如果明知其危害国家安全，仍然在网上为他们众筹，亦都可能属违法。邓炳强提醒在逃人士，如果他们愿意自首，有机会获从轻处罚。国际原子能机构就日本核污水排海计划发表评估报告，认为计划符合国际安全标准，对人类和环境的辐射影响极细。报告又说，国际原子能机构会进驻福岛第一核电站厂区入边，在已处理的核污水排海期间，亦都会继续评估安全性。国际原子能机构主席格罗西今日起到日本访问四日，他会见首相岸田文雄的期间，提交有关排海计划的为期两年安全审查报告。岸田表示，日本会以诚恳态度，基于科学证据和高透明度，继续向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解释。 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是应日方邀请开展有关评估审查，报告不是日方排海的通行证。中方再次敦促日方停止强行推进核污染水排海，充分研究论证排海以外的处置方案，并且接受严格的国际监督。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大埔道，大埔道出九龙方向近石梨贝水塘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一带系行车缓慢噶。重复一次啦，就系大埔道出九龙方向近石梨贝水塘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行车缓慢。另外，大埔公路有紧急维修，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火炭路嘅慢线封闭咗。慢车的龙尾去到沙田马场的，就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火炭路的慢线有紧急维修，行车缓慢，龙尾排到去沙田马场对开。跟进返呢，啱啱讲完啦，大埔道出九龙方向跟住石梨贝水塘就是有交通意外啦。而家是跟进返最新的情况啦，改为来回方向全线封闭的，就是大埔道近住石梨贝水塘因为有交通意外的缘故，现在来回方向全线封闭，揸车朋友要改用其他道路了。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柯士甸道去西九方向近弥敦道多车，龙尾漆咸道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港铁站一段稍为多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开始繁忙了，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友爱村对出比较多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西贡、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先生先生，有冇听精灵一点啊？ 嘿，梗系有啦，有好多老友记嘅病症讲噶嘛。 喂，咁你咧有冇听先？ 有啊，嗰日讲人体工学啊嘛，啱晒我哋呢啲打工一族听啊。 精灵一点照顾唔同听众需要，无论系细蚊仔、后生仔、老友记，经常听到、好少听甚至罕见嘅病症，都会同大家剖析。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精灵一点关心大众健康多一点。 国剧830，风吹半夏。 屋契嘅事你就唔好再谂啦，呢间屋系我阿妈留俾我嘅最后一样嘢，我唔俾啊！ 你呢个女点可以死牛一边颈噶？我系你阿爸嚟噶。 间屋我抵押俾你，但系我唔要30万。 咁要几多钱啊？ 50万。 国剧830，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杨立门。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咁啊！楊立門，頭先就阿邵家輝提到咧，即係話如果要吸引即係本地嘅人消費同埋啲海外遊客啊，咁除咗話佢哋業界要加啲優惠去吸引啲人消費之外，就係、是你都有提過嘅嗰、那個嘅角度就係、是、啊，係咪要有一啲即係政府都要幫手搞一啲即係盛事去吸引即係啲遊客嚟咧？即係冇人嚟，咁你就唔會有機會消費啦嘛。如果佢又唔肯過夜，咁、那個消費額又唔會高啦咁樣。 冇錯啊，係啊。 咁所以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咁啊，如果你對於即係零售市道啊、消費習慣啊有意見咧，歡迎打嚟我哋熱線1872311。咁我哋不如聽下聽眾嘅意見先嚇。咁啊，收音機旁邊有聽眾阿張生，張生你好。 係啊，你好，大家好。 你好。 係，你有咩意見呢？ 因为我觉得你财爷派啲消费券派咗几次，即系咁多年来俾到啲通胀好晒咯，加剧嗰个通胀咯，即系你哋都应该 feel 到噶啦。如果你嗰班师爷咧，政府咁多人咁多智囊搞呢啲嘢，派咗消费券，你而家派又当时而家开心啦，派完之后啲通胀即系年年都咁加，咁你即系虽然话。啲外圍因素有啲外圍因素啦，你消費券即係唔可以抹殺話佢加劇咗通脹咯，我覺得就。 你覺得 佢？我哋老人家消費啲消費券都係買咗去超市啲優惠嗰啲消防嗰啲嘢咯，咁你而家變咗慢慢細咯，又係可以即係變咗又唔可以，即係買咗嗰啲，即係多數幫襯翻啲超市咯，買咗1000元又多咗，又100元嗰啲額外嗰啲超牌嗰啲咯。 咁但係你幫襯超市都係， 最主要就加劇咗個通脹咯。 咁即係話你認為即係嗰個消費券就加劇咗通脹，所以就係咪唔派好過派咧？如果係咁樣講， 即係派嘅，我覺得係派現金就可能會好啲咯。你消費券你啲僱主好多時啲老細。最多我都覺得有1/5都係有良心僱主嗰啲老細咯，即係你到時你有消費券，佢又會加，起碼加，即係最簡單你炒個小菜，以前30-40元、50元，而家80-90元，即係啲差唔多，唔好話10%，即係差唔多60-70%就加咗啲小菜。 好，收到啊，張生，明白你嗰個意見咁啊，多謝阿張先生嘅電話咁啊，楊立文咁啊，似乎有啲聽眾又會擔心即係嗰個。消費多咁啊，或者派消費券又會刺激到 有個副作用啦， 有個副作用咁樣。但係咁通脹都有好多 原因嘅， 係啦。 我諗未必係因為消費券所以引致通脹。 咁啊，所以呢啲究竟即係消費點樣去即係本地消費遊客消費點樣去帶動啊？即係幫到我哋嘅經濟，又即係通脹又即係似乎好難避免。即係你有消費有機會，即係會有影響啦。咁不如我哋同啲學者傾下呢個問題啦。咁我哋收音機旁邊咧有樹仁大學經濟及金融學系助理教授袁偉基嘅，袁偉基你好。 你好 。是咁其实睇返即係而家即係政府统计处公布嘅即係零售销售总额嘅数字啦。咁我哋见到其实即係五月份嗰个都係持续嘅升幅啦。咁如果按年都升咗 18.4% 嘅。咁其实睇返而家我哋关注就係即係本地消费同埋个游客消费啦。咁你作为学者你去观察而家其实究竟嗰个消费市道呢或者个零售市道呢你自己点样观察即係本地同埋即係游客嘅消费你点样睇呢 其实本地消费都系以今年嚟讲啦，我哋讲紧而家其实都系以本地消费为主嘅。咁游客消费唔系冇，其实有啦已经啊。咁但系你话翻去疫情前咧，其实就未有来到嘅啊，因为始终游客个数量都未到啦，我哋知道啊。就算你讲翻系五月份，你讲翻我哋而家讲紧都系去翻5%-6%嘅啊嘅所谓游客量噶嘛啊。咁我哋以前一日有165,000+游客可以去到啊，咁就算黄金周都系140,000+啫嘛啊，即系平均每日我哋讲紧啊，咁所以而家都系大约系60%左右啦啊，咁都冇办法噶，因为始终我哋嗰、那个游客承载量咧都有个限制，咁大家都应该知道，譬如话五一嗰阵时啲酒店都已经贵得好夸张啦， 系啊 咁、所以就冇话，所以就变咗系游客量就唔系咁多嘅，实际上就即系未去翻疫情之前。咁喺本地消費咧就已經上翻去㗎啦，因為始終我哋開咗關啊，市面氣氛好咗嘅。頭先講 亦都有派消費券啦，係咪啊？咁、派咗消費券，大家就鬆手啲㗎啦，因為政府始終係政府錢啊嘛，係咪啊？咁所以我哋見到嗰個消費其實喺四月份嘅消費咧，其實係個升幅比較大嘅啊。咁去到五月份咧，就反而係冇四月份咁大啊。因為以前嚟講咧，就一般係四月就即係五月係大過四月嘅，即係個消費總額啊。咁而家嚟講就係調翻轉頭，仲細過四月少少啊。咁所以有啲人就覺得好似細咗啲喎，其實就唔使擔心嘅。啊，因為始終就係消費券效應出到嚟嘅啫。 嗱，咁你覺得啊，袁教授就政府派消費券都久唔久都派啦嚇，未必係定期，但係久唔久都一路仲派緊。咁你覺得呢一個消費券呢樣嘢係咪真係政府可能考慮要做一個比較恆常嘅做法先得咧？先可以真係即係持續咁樣提振嗰個經濟咧？ 呢方面其實就係要睇下啊兩方面嘅，有錢先有得派咯，係咪啊？啊咁我哋要睇財赤噶嘛，咁你都要考慮個財赤嘅問題嘅，冇錢就冇得派噶啦，係咪？咁所以就要第一方面睇下政府嗰個財赤嘅承受能力啦，即係財政承受能力可唔可以承受不斷派消費券啦？第二樣嘢就係話，最睇香港整體經濟咯。因为点解旧年同今年我哋会派消费券呢，最重要嘅原因就係话始终你冇咗游客旧年，咁你今年有返游客，但係个贸易呢亦都跌咗落去，我哋见到因为外围经济真係好差。咁所以点解今年要持续一路派返消费券落去呢，因为我哋预计外围经济啊、中美贸易摩擦各方面呢都会影响嗰个整体经济个状况，所以就仍然要派返啲消费券继续刺激落去。咁跟住会唔会继续派落去恒常化呢，其实就我个人觉得就唔需要嘅。咁点解呢，因为始终你如果即係连贸易都复苏返啦，内地经济又好返晒嘅话呢，咁我哋就唔需要再派消費券，由個經濟自己帶動嗰個增長呢，就好過由政府去再催谷。因為如果由政府再催谷呢，喺嗰陣時就會變咗有通脹啦。而家就唔擔心而家經濟唔好㗎嘛。你派咗消費券都唔會話真係導致通脹。咁但係如果你經濟已經係非常之好啦，復常態㗎啦，咁你再派消費券反而呢就唔好啦。咁所以而家派係 OK 嘅。但係你話恆常化呢都係有少少顧慮嘅。 咁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啦，咁依家我哋係傾緊咧零售市道嘅話題嘅。咁啊，如果收音機旁邊嘅市民，你喺疫情之後復常之後嘅消費習慣有咩變化，或者攞到消費券，或者嚟緊第二期消費券，你會點樣消費呢，想同我哋分享下嘅話，歡迎打嚟我哋嘅熱線1872311。咁啊，袁偉基，咁我就想問翻頭先阿楊立明都有提到啦。其實睇翻啲數字咧，其實我哋見到網購嘅一啲數字似乎即係又跌咗，或者睇翻即係四月五月啲數字。咁其實係咪個網購嗰個習慣個變化，你自己有冇觀察？即係香港市民就係呢方面係點樣嘅情況呢？ 其實啲就預期㗎啦，因為始終係相對於舊年啊嘛。咁舊年未開關啊，被逼要網購好多嘢都係咪啊？你冇得買㗎，好多就唔係始終疫情有啲限制，大家可能始終都係迴避風險啦，係人都驚㗎啦。咁可能唔係好想出街買嘢，咁咪透過網購咯。咁而家又唔同啦，而家大家可以出街買嘢啦嘛，咁所以呢網購方面就會少咗啲，不過網購嗰個習慣其實喺返度嘅，雖然佔市場個比率係細啲，因為以前嚟講即係啱啱開始疫情之前呢，網購個比例呢其實好細好細嘅啫，冇話六點幾個 percent 咁多，可能得1-2% 之間，咁同埋政府始終而家都係希望發展緊數位經濟啊，同埋所謂網購啊、電子貨幣各方面呢，所以長遠嚟講呢，網購嗰、那個發展嚟講呢都仲會喺度嘅，不過始終開咗關呢，同埋除咗口罩啦，復常課程裏面呢你少啲網購呢正常嘅。 好，咁多謝阿袁偉基嘅電話，多謝曬你嘅分析。咁袁偉基咧系树人大学经济及金融学系助理教授。咁我哋先休息一阵。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我哋再继续讲讲 N 音同 L 音嘅分别。L 音咧，第一件事。我哋空氣從個肺呼出嚟嘅時候呢，我哋可以有兩條通道去揀點樣可以呼出嚟嘅。第一呢就係喺個口度 ,ok? 另外一個方法呢就係從個鼻度去 ,ok? 咁其實你係做緊乜嘢，點樣揀鼻同口出氣嘅呢，或者鼻同口出聲呢，其實都一樣嘅。聲帶震動發聲嘅時候。我哋後面呢 喉咙上少少咧，脷嘅最后边咧有一个叫做软腭嘅位置，好似一个 switch 咁嘅。我将佢发咗上去咧，我就会顶住咗个鼻，令到空气唔从个鼻出而从个口出。譬如我读 F 音或者 S 音嘅时候咧，空气咧就系唔可以从个鼻出到嚟嘅。呢一个就叫做一个 oral sound。口部发出的声音，因为空气不可以从个鼻出。咁 L 音咧，其实是一个口部一个 oral 的声音嚟嘅。譬如我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个鼻咧系出唔到声，同埋冇空气出嚟嘅。即使我捻住个鼻咧，嗱，我有讲嘢有鼻音嘅字咧，就会读得怪怪地啦。但我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嘅时候咧，系完全冇影响嘅，因为本身我读啦啦啦嘅时候咧，系唔系一个鼻嘅音嚟嘅。咁呢个系 L 音嘅其中一个最紧要同 N 音嘅分别 ，OK？ 当然个脷嘅形状都有啲唔同咧 ，L 音咧系中间垫住，两边系冇嘅，跟住空气可以从两边出嘅，啦啦啦啦啦 ，OK？ 呢个 L 音特别要留意嘅地方。好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咁啊，楊立門。 咁 啊，睇翻我哋今日講嘅零售市道，睇翻啲數字咧。咁如果睇翻嗰個零售嗰個業嘅銷貨價值咧，其中珠寶首飾、鐘錶同埋名貴禮品嗰、那個即係升幅都幾犀利。如果睇數字啊，咁、如果睇翻今年五月份嗰個數字咧，同舊年同期比較就升咗51.8% 啦。咁、如果頭嗰五個月啊，即今年頭五個月同舊年同比咧，就升咗即係76%咁樣樣。咁頭先都提到，應該其中一個好主要原因就係即係遊客個因素啦。咁即係會嚟買咗一啲即係奢侈品啊、高消費品啊呢啲咁樣樣。咁嚟緊究竟即係嗰個即係七月份啊，或者八月份啊，咁我哋又有啲即係開心購物節嘅一啲優惠啊。咁究竟啊對遊客係咪都有吸引，繼續去消費呢一種即係比較高價值嘅消費品咧？咁不如我哋請嚟即係業界傾下。咁我哋請嚟沈文龍，佢係香港珠寶製造業商會榮譽主席。你好啊，沈文龍。 系、 hey, 你好， 系、hey, 你好， 系沈生。咁其实你睇咧，即系预测下嗰、那个，即系好似珠宝首饰啊、钟表啊、名贵礼品呢啲市道啦，嚟紧即系七月份、八月份会点样咧？ 哦，我睇个市场都系逐渐回暖嘅，咁国内嘅人咧都慢慢咁回流翻香港啊，咁海外啊，都好多遊客或者商務嘅團體啦，啲展覽啊開翻啊，咁所以對整體嘅零售經濟咧，就一定有幫助嘅。咁咁其實好多有做旅遊嘅地方啊，譬如我見到好似譬如中東杜拜啊嗰啲都係好興旺嘅，啲遊客比較多嘅咁樣。咁香港都應該喺呢方面做多啲功夫嘅。 咁其实阿沈文龙啊，珠宝行业嚟讲咧，或者名贵礼品行业等等咧，我谂本即系唔系咁靠本地嘅消费人士啦，系咪啊？即系我谂你哋好大部分嘅生意都系来自即系游客啦，吓咁以前内地游客就一嚟就有啲豪客就买表都买几十只咁样啦，咁而家似乎就好似冇咗呢支歌唱，系咪啊？反而就系要拓展翻其他，好似你好熟悉嘅呢个中东市场咁。即系香港而家系咪多咗一啲中东游客嚟香港买即系名贵嘅首饰咧？咁样同埋内地嘅游客，佢系咪已经转咗少少佢个消费模式咧？即系未必一定系买一啲咁靓嘅，譬如钻石啊、手表咁，可能系买金，即系佢觉得系真系比较保值，或者香港系比较即系值得信赖嘅咁样。你哋有冇啲咩特别嘅对策系去即系去针对不同嘅即系外地嘅游客咧？ 哦，你頭先講得都啱啊！咁我自己喺中東嗰邊有30间零售店嘅，咁最近呢個月咧都上升咗20% 生意，咁即係個即係旅遊嘅係即係趨向嘅興旺嘅，咁但係我香港我自己咧做 雖然我做咗十個件事世界紀錄嘅鑽石博物館，咁但係咧，我都仲未係開始做到遊客嘅生意。咁因為就我哋都同旅遊發展局申請緊列為呢個旅遊景點啊，同旅監局啊申請緊，或者係可以做接待遊客嘅地方啊，咁都係。有啲好比較冗長嘅手續咧，我哋都未做起嘅，咁所以咧就我哋自己就喺香港就冇乜點做零售，不過我哋就出口咧都清楚嘅，係復甦緊嘅，咁同埋個中東嗰邊嘅零售咧係非常之興旺嘅。 咁啊，沈文龍啊，因為其實睇翻啲數字啊，五月份嗰、那個即係珠寶首飾即係名貴禮品嘅類別嗰個銷貨嗰個數值就升得比較即係顯著啦。咁但係呢個會唔會同翻？都是个基数低，即系同之前的基数比较低有关咧。 肯定是啊，咁即系从2019之前的很高的基数，跌咗好多好多好多。咁啱啱几个月开翻关，咁开始又多翻多少啦。咁亦都啲业界都反应积极嘅，咁好多铺头都重新开翻啊。今日先有朋友咧做係有個新嘅標啊，鐘錶嘅鋪頭開啊，咁都相當之盛大啊，咁樣好多嘅都幾熱鬧嘅，咁好明顯嘅，咁好多即係見到嘅，呢個係個反應市場反應係好嘅，咁陸陸續續咧嗰啲零售鋪啊，或者接待遊客嘅地方啊，都係。好快咁開翻啦咁樣，咁相信跟住落嚟應該一路都係向好嘅。 咁沈文龍啊，我都想請教一下因為而家好多世界好多地方咧都好鋭意係去即係吸引呢啲即係高消費嘅人士去旅行啦。咁中東好似你喺中東嗰啲生意你都升咗好多啦，可能因為中好多人都去中東嗰度消費。咁陸國內亦都係啦，咁國內嘅人要買一啲即係名貴嘅貨物，佢唔係一定要嚟香港噶咯，即係佢而家可以去歐洲又得，去日本嘢都好平啦嚇。香港反而咧，即係你買高名牌嗰啲貨物咧，因為嗰個 yen 低咁多，呢啲人由香港飛去日本買添。咁你覺得呢一個咁樣嘅挑戰係點樣係去迎接呢個咁樣嘅挑戰咧？香港嚟講， 亦都可能國內先一排有啲房地產啊，各方面都唔係咁理想嘅。咁製造業啊，都係比較平穩。咁喺嗰啲股票市場啊，都未必賺到錢。咁你話國內認真嘅出去遠遊嘅，我覺得仲係唔多嘅。加上而家你話譬如美國啊，甚至歐洲啊，咁你睇下啱啱法國呢咁嘅情況。咁啲遊客都卻步嘅，咁同埋即係近來啲政治氣氛都係麻麻地好嘅，咁好似都有多少有啲國家針對中國人啊、中國遊客啊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反而香港咧就會我諗做翻多啲景點啊，即係宣傳翻多啲咧，咁係實際好多咯。咁即係國內嗰啲冇去幾年啦，咁開始去翻都未必一下就想去好遠嘅。咁我諗香港就但係又聽見咧，香港個接待能力好低啊。咁就或者係咁啲方面都會影響到國內嘅嚟香港嘅心態嘅。所以我諗政府應該做翻多啲嘢啦，喺呢方面啦。接待嘅能力啊，增加翻呢個咁嘅旅遊景點啊，嗰啲服務性行業咧個人手咧唔夠咧，都成為救病嘅。啲人話覺得嚟到哇，你香港啲服務水準咁低啊，咁樣咁所以即係人手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都值得要解決嘅。我相信啦，旅遊巴士好，導遊好，餐廳嘅服務啊、侍應啊，都係嚴重缺乏人手。咁啊，變咗咧，呢個都係對阻礙咗旅遊業嘅復甦嘅。 咁好，咁啊，多謝阿沈文龍。咁啊，沈文龍係香港珠寶製造業商會榮譽主席，係啦。咁啊，有聽眾都有意見啊，聽眾啊，劉婆婆你好。 哎，你好啊，李生、杨生， 系、哎、你好， 系我系刘婆婆啦。咁我咧就好多谢政府啦，就俾呢个消费券啦。咁都真系帮到我哋啲基层市民嘅。咁、但系我有一个反应打嚟咧，就见到好多超市啊，一样食品咧就起价起到咧，就比未有派消费券之前咧高出三倍啊。咁就譬如啦，食品就我唔讲啦吓，好多都系高嘅，最简单嘅女士用嘅用品，譬如护垫嗰啲，男士就唔会买嘅。咁咁简单咁冷门嘅嘢，本来45蚊两包，佢居然系60蚊两包，你话加咗几多倍啊？咁我又呼吁下超市大老板体谅下，政府有一个爱基层嘅心，你哋都有一个爱基层嘅心，唔好赚得咁深咯。 好，咁啊，多谢阿刘婆婆嘅意见啦。咁啊，刘婆婆就认为即系嗰个超市有啲货品就似乎就升得比较高啲，咁啊，希望即系佢哋定价嘅时候都可以有个关爱下啲基层嘅情况。咁头先睇到都系即系业界都系希望即系政府啊，或者即系做多一啲嘢去吸引多啲游客嚟香港。咁啊，先听一次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同你跟进翻较早时大埔公路嘅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出九龙方向近火炭路嘅慢线解封，而家直至到沙田马场段咧，仍然系比较多车一啲噶。另外，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金山路有交通意外，目前来回方向全线封闭，龙尾分别去到扩德杰道同埋九龙水塘巴士站。受封路影响，部分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乘客要留意。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啦，近住友爱村嘅慢线有坏车噶，龙尾去到龙门居。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杨立门。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咁啊，杨立门。 系李志坚。 呢一节咧，我哋又转个话题咧，倾一倾咧。乐建居 好啊， 咁啊，乐建居咧，咁啊，传媒形容就系新版嘅私人参建居屋嘅计划。咁啊，个背景就系寻日啦，咁就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咧嘅，即系有份文件就系倾紧咧，即系呢一个私人兴建资助出售房屋嘅先导计划嘅，即系乐建居。咁其实睇翻即系文件，即系嗰个即系资料咧，咁其实而家乐建居咧就个先导计划就会。揾三幅嘅即係地皮啦，咁其中兩幅咧就已經有個即係選址噶啦，咁啊即係其中一幅咧就位於即係東涌啦，喺迎東村東邊嗰度啦，咁就有一塊即係地皮啦，咁就預計可以起到1600個單位啦，咁就另外一幅地皮咧就會喺柴灣嗰邊嘅，咁啊近呢、這個即係康翠台都近呢個港鐵站嘅，咁佢嗰個地皮就細啲，咁啊起嘅單位就預計大概有即係700個單位度。咁其實點解要即係有呢、這、一個即係樂建居嘅新版嘅私人參建居屋咧？咁其實就係同2022年咧行政長官嘅施政報告有關嘅，因為公布咗個措施就希望可以即係善用呢一個市場力量咧，去促進公私營合作，咁啊鼓勵私人。嘅發展商參建興建資助出售嘅單位，咁啊，所以個計劃就叫樂建居啦。咁啊，即係因為而家睇到嗰個數字咧，其實政府都希望可以即係未來呢十年都係要即係加快啊，興建多啲嘅即係公營房屋啦，咁樣。 係啊，我諗都係好似你先講啦，就真係呢一個係未來嘅十年嘅即係公營房屋嘅提速提量嘅計劃嚟嘅嚇。咁咧其中一個新嘅一個做法啦，咁又未必係從完全新啦，因為以前七幾年嘅時候都試過一次。 即係私人參建嘅居屋嘅一個計劃。咁但係後屘就冇再繼續落去，可能都可能因為同嗰、那個即係建屋嗰個質量係有啲關係嘅。咁但係呢一次咧就似乎是對那個即係承建商嚟講咧，係有即係質素上的一個嘅保證嘅嚇。咁同埋嗰個嘅嗰、那個做嘢個方式咧，亦都係有啲唔同嘅，就因為有一個公開招標嘅形式啦，同埋即係私人土地嘅形式，即係話如果私人發展商佢自己係有土地嘅話咧，都可以用私人土地形式咧，就以一個優惠嘅地價嘅形式咧，就係可以去起嘅。咁啊，公開招標嘅形式咧，就真係政府係真係去參去任何地產發展商都可以參與嘅一個嘅咁樣嘅安排之下去進行嘅嚇。咁啊，即係頭先你先講就嗰兩個新嘅地盤咧，就所涉及嘅單位就唔係太多嘅2300伙，咁但係都係一個開始嚟嘅。咁即係如果係一個成功嘅一個試驗嘅話咧，可能都會第時可能政府可能攞多啲地出嚟啦，或者私人發展商佢覺得係有利可圖嘅話，亦都可以多啲考慮用自己嘅土地咧嚟到參與呢個計劃咯。 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依家我哋系倾紧咧，乐建居嘅先导计划嘅。咁啊，如果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有兴趣想发表意见咧，欢迎打嚟18731同我哋倾下嘅。咁啊，杨立门睇翻即系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嘅即系文件啦，头先你提到即系话个质素要有保证啦。咁同埋即系点样去吸引啲即系私人发展商嘅参与？咁其中一个即系比較即係多關注嘅一個角度就係嗰個折扣問題啦。咁究竟嗰個地價嗰個折扣係點啊？咁同埋到時佢賣出嚟嗰個單位嘅市價又係點樣啊？咁其中一個即係説法就係、是、啊，係咪賣出嚟嗰個市價單位係65折咧咁樣？咁呢個折扣究竟係咪一個即係市民可負擔啊，或者係一個即係一個合理嘅一個折扣啦？咁另一啲焦點就係講緊即係呢啲你鼓勵嗰個私人參建啦。咁其實除咗個地價可能嗰個有吸引之外，咁其他方面啦，商業部分又點樣去俾佢一個彈性，令到即係個發展商其實覺得，咦，即係計完條數，即係叫住有利可圖，咁又咧有錢賺，佢先至會嚟同你做嘅。即係如果冇錢賺，佢唔會貼錢嚟同你起樓噶嘛。 係啊， 咁所以呢個都係我哋會即係關注嘅一啲即係地點啦，咁樣。咁所以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如果對於樂建居有呢、這、一個意見咧，歡迎打嚟我哋18731傾下嘅。咁另外仲有一個角度，即係就關於嗰個按揭成數嘅問題啦。咁究竟係咪可以即係呢一類嘅即係單位，即係樂建居呢一類嘅單位，係咪可以即係提高一啲按揭嘅成數咧？咁樣都係令到個市民用啲上車咧。咁但係呢啲都係即係。都是問題嚟嘅，所以即係聽眾啊，不妨如果有興趣同我哋傾下呢個樂建居呢、這個即係呢個先導計劃啊，未來呢三幅地啊，其中有兩幅我哋已經知噶啦，咁喺東涌同埋柴灣度咧就會起，即係分別又起即係1600個單位咧，同埋700個單位。咁啊，有啲委員就會建議啊，嗰、那個即係係咪呢啲即係樂建居嘅單位嗰個市價係會65折賣咧咁樣樣，都係一啲即係。嘅討論嘅焦點，咁啊歡迎打嚟我哋18731。咁啊，阿楊立門， 係 你啊即係我哋不如先嚟咧同一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嘅朋友傾下。咁、 啊、 我哋心機旁邊咧有林小勞，係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嘅委員。你好啊，林小勞。 你好，兩位主持。 係你好。 係啊，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先講啊？因為我哋今日即係而家講緊樂建居先導計劃啦。咁其實琴日即係有個文件啦。咁其實大家委員其實比較關注嘅係咩焦點咧？即係。 我諗第一呢就有好多同事呢都關注到喂依家個所謂折扣率呢本身嚟講呢係咪市民可以負擔，因為現實嚟講我哋一個所謂固定咗個折扣呢同建有或者係過往由2018年走開嗰個政策呢係有少少偏差嘅，因為之前呢其實已經係同呢個入息中位數掛鈎呢去定嗰個折扣。咁大家就會擔心，喂，六五折出咗嚟嘅情況底下，市民係咪可以負擔得到呢個係一點啦咁樣啊？另外咧就係亦都有同事關注到就，喂，我啲商業部分起出嚟會唔會啲租好貴啊？就算我負擔得起間屋，我買嘢都好貴啊！咁呢啲亦都係一點啦。咁當然咧，買樓。亦都要供樓啦，咁依個即係現時嗰個按揭安排九成係咪足以即係令到需要供樓嘅人即係起碼入到市咧？ 林小龍，喂，我哋先 講翻個折扣度先啦。因為而家居屋嗰個折扣，先你所講嗰、那個即係數就應該係六二折到啦。咁而家即係樂建居個建議就係即係市價嘅六五折啦。咁其實嗰個差別咧，即係嗰個折扣嘅差別，其實即係照即係嗰個邏輯喺邊度咧？即係點解即係大家會提到話啊嚟緊樂建居嗰個即係折扣會六五折，而唔係六二折咧？ 嗱，局方嗰個講法呢，就係因為六二折其實都係一個平均數嚟嘅咋，即係如果你話最近嗰個東涌嗰個係五一折添嘅咋，咁現實嚟講攞個平均數，咁政府嘅講法呢就係我俾多幾個百分點佢，希望佢可以做好啲嘅單位啦。咁亦都當然呢，即係其實個前佢都講咗出嚟，即係都要俾少少空間，即係令到個參與嘅發展商也好，承建商也好呢，有一定嘅利潤空間。呢個係一個好窄嘅平衡位嚟嘅，呢個就係局方嘅講法。咁你話合唔合理，咁呢個係一個判斷呢。但係呢個折扣個定位呢，其實本身有一個矛盾喺度嘅。咁矛盾就係、是、究竟成個政策嘅目的係維持之前起居屋是要市民负担得到的情况，抑或会不是、哦、我市民负担好，我起得不够快、哦、现在我要找即是借助外力帮手下私人参建的情况，但是加快加快要给人赚的，咁你俾人赚嘅情况底下呢，咁可能就会影响市民嘅负担力㗎喎、哦。两者之间即係政府就话我依家定額六五折咧，其實應該係取得一個平衡啦，亦都俾到投資方咧一個比較即係清晰嘅情況，佢個計算咧係計到價先落標啦。呢、這個就係政府嘅講法嚇。 咁即係我諗政府嗰個最終嗰個希望都係即係盡快起到一啲市民可以負擔嘅即係公屋單位啦嚇。咁、至於嗰個平衡點去邊度咧，我諗而家就真係政府係俾咗呢個責任咧，俾即係私營發展商啦。即係佢哋自己咧，佢點樣計條數咧，我哋係唔需要知噶嘛嚇。即係總之佢覺得係即係有利可圖啦嚇。咁我又可以係喺政府所限嗰個時間之內，係起到佢所要我起嘅單位嚇。咁啊，亦都以一個即係已經定咗嘅一個折扣率咧，係即係市場價嘅折扣率推出嚟啦。咁變咗呢樣嘢，我哋又未必需要而家喺度猜測究竟係邊個啱啲咧。咁樣係嘛？即係我諗都係俾翻嗰個市場嘅力量，即係去運轉，係咪就比較好咧？因為係真係你覺得都係仲係唔係好妥咧？你邊方面係應該要做得妥啲？ 我自己其實楊立文，你講呢一點咧，我覺得有合理性喺度嘅，因為其實我聽而家講緊就係個供應不足嚇。咁而咧就以往嗰、那個即係推出所有嘅居屋咧，嗰、那個即係認購嘅踴躍程度都相當高嘅。 係啊， 咁係咪應該可以俾個市場？我做一啲產品出嚟咧，係稍微有不同嘅。咁由個市場決定，由買家自己嘅決定啦。咁風險當然就由個即係參建嘅公司自己去承擔啦。咁呢個立論係啱嘅，我亦都同意。唯一個問題係乜咧？就係依家出嚟嘅產品咧，係咪差異好大咧？又未必喎、因為實質嚟講，我哋容許嗰個折扣價，如果相對嗰個平均嘅折扣價六二折咁樣計，爭3%，做到啲乜嘢好明顯唔同嘅產品出嚟咧？嗱，依個係我第一個問號。第二咧就係話嗰個折扣本身，是不是足以或者是尤其是針對所謂私人土地那種形式的情況底下，是足以吸引到這個發展商去拿自己的土地出來去起呢？這樣這個是我第二個疑慮。但是講真，擺了個政策出來，擺了個計劃出來，沒有發展商參與，咁咪擺埋一邊囉。咁所以我要問個問題就係、是、喂，如果真係冇反應，你幾時會檢討呢？不過局方都冇答到我呢個問題嘅、其實吓、但係調返轉頭嚟講呢，如果政府土地攞出嚟拍嘅情況底下，發展商話喂、就算係呢、這個有風險種種原因，我賭一鋪啦咁樣。我賭完之後，因為政府今次其實最大一個改變呢，就係、是、我唔包底， 咁我唔包底嘅情况底下，发展商就好啦，我倒一铺，但係呢我起嘅情况底下，种种原因我判断错误咗，咁我点呢？政府有冇一个机制去回应呢种情况呢？呢、這个问题政府都未具体答到我。 咁阿林小豪，头先你讲呢个话题呢，咁即係呢个焦点呢，即係话其实对于个私人发展商，其实而家即係乐见居先导计划嘅即係咁样嘅逻辑或者咁样嘅即係框架呢，其实吸唔吸引到私人发展商？因为头先你提到㗎嘛，因为今次个新版就係、是就冇包底㗎嘛，咁即係话发展商系自己要即係食晒啦，即係佢自己要包销晒㗎嘛，如果唔系佢基本上佢就即係蚀㗎嘛，如果买唔晒。 其实最大个风险喺边度呢，就係、是、究竟我哋个社会系想个楼价升又跌咋嘛，如果个楼价一路系升嘅话，咁发展商咪承受个风险囉，咁一路起落去囉，係咪？但如果其实我哋系想个楼价跌，或者政府嘅政策本身嚟讲起码压住个平稳，嗱喺咁嘅情況底下咧，發展商呢個係第一個風險嚟嘅，因為本身現有嗰、那個情況去計個樓價、計個建築費、計個補地價呢啲嘢咧，佢其實嗰個利潤幅度已經係好窄嘅一個情況。好啦，但如果個樓市真係向下跌，因為外圍環境咁嘅時候，風險就係好大。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是、發展商完全控制唔到咧，就係、是、你俾塊地我，我打六五折嘅。但你周边无啦啦推另外几块地出嚟，呢、這个又五七折，嗰、那个五二折，同一个产品嚟嘅，或者个产品差异好细嘅，我点处理呢？嗱，呢个直接冲击到我卖楼或者相对个吸引力。咁呢啲其实政府咧喺整体嘅政策嗰个推动同埋计划嘅时候咧，系需要更加全盘去谂清楚，俾到个市场一个更加清晰嘅信息，因为你始终都真系要引啲開發商落嚟去投放先得，亦都要俾到，唔好話保證咧，但係要俾到佢信心佢哋，喂呢樣嘢可以持續做。如果唔係咧，其實你都冇辦法去加快得到嗰個供應。 嗱，不過即係林小路就政府要推出呢一個咁樣嘅計劃啦，即係有敵。頗苦心意嘅計劃咧，咁可能佢都之前已經即係都摸過曬底㗎啦，係嘛？即係同業界嗰啲發展商啊咁樣，咁啊即係有曬呢啲咁嘅框架喺度啦。嗱，咁啊地價就你就算係你自己地咧，都係收你三分一補地價嘅啫，咁樣嚇。咁咧就即係你自己諗啦。咁可能都已經有一啲即係地產商咧已經表示咗啊，你無論點都好啦，就算我賺好少，甚至我唔。即系唔赚啊，打个和咧，佢都会系去投政府嘅地嘅，或者都会参与即系呢个计划嘅，系咪咧？即系佢哋未必系净系睇一个项目嗰个嘅利润咁简单，即系可能佢哋想有一个比较长期嘅即系关系啦，以后都可以再即系参与呢个计划啦，咁样或者有公益性嘅一啲考虑啊，咁会唔会有呢个成分咧？其实 我个人嘅判断咧，即系成个计划咧，对承建商嘅吸引力咧系。大過傳統嘅發展商，因為承建商賺嘅錢係起樓嘅錢，咁變咗就算你話喺成盤數裏面所謂打和咧，佢就起碼賺咗即係佢自己起樓嗰部分，呢個第一點。但如果你話摸底個情況，咁即係我諗楊立門你喺商界都有足夠嘅經驗啦，你今天走出去同人講，喂，我好喎呢樣嘢，我一定支持你。但係聽日個市況變咗咯，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是。本身一个项目就是一个项目。嗱，如果我哋从关爱的角度去推动一个政策的话呢，本身的政策风险就好大，因为它商业上面的可持续性好低。咁一个项目我中咗唔代表我第二个项目都会中㗎嘛，因为其实政府依家个游戏规则，尤其是政府推出嘅项目呢，任何人成立间公司都可以落标㗎嘛。所以咁样先至会有一个所谓烂尾嘅风险。但如果你话喂我隔过晒，要你喺香港有几多年做过几多嘢，咁嗰个呢个相对嗰个所谓品牌风险呢就即係高好多啦，发展商需要冇，但依家个游戏规则根本唔系咁。 咁阿林小路，咁睇返头先你提到话即係呢个先导计划嘅检讨，因为如果睇返资料话三个乐建居个项目呢即係预计都要四到六年嘅时间先完成到。咁即係话大概去到2028、2029先落成㗎嘛。咁其实即係如果系检讨，咁几时要检讨呢？即係应该都系要系咪过咗呢段时间先可以检讨呢？ 其实 我諗第一關咧要過嘅咧就係推出嚟嘅時候 有冇落 有幾多人落標，落標個價，咁到時其實只不過就係呢個所謂檢討咧，就係由個市場話俾政府聽，喂你個計劃有幾吸引咧，咁解嘅啫嚇。而喺嗰啲咁情況底下，其實政府都要即刻要諗翻嗰啲指標，譬如你嘅折扣啊，或者補地價嗰個折讓，依啲咁嘅指標咧。亦都係令到即係發展商落唔落標嘅一啲重要考慮嚟㗎嘛。咁當然你話外圍環境大家控制唔到啦，譬如息口突然間飆升咁，呢啲大家控制唔到。咁所以我喺個過程裡面咧，其實要好緊密監察嘅，真係睇少啲都唔得。 不過其實佢第一幅地都諗住年尾推出㗎咯喎，咁即係發展商一眾發展商啦，即係對年尾嘅估算應該都已經作出咗自己嘅估算㗎啦，即係而家亦都未必嚟緊嘅幾個月有啲好唔好嘅一啲消息啦，譬如話息口未必即係加得咁犀利啦，嚟緊幾個月，咁可能佢都已經作咗盤算，即係可能已經有一兩個起碼政府都摸個底咧，就都會即係投標㗎啦，會唔會有呢個情況咧？ 其實如果是政府土地那個形式推出那些呢，我自己覺得個政策風險是沒那麼大 的, 麼大的、 因為講真臨尾個發展商佢都係所謂價高者得個情況底下，佢計曬條數，佢計過曬個風險，咁佢唯一就係驚喂我臨尾賣唔曬，但如果我本身個現金流係足夠嘅，撐得住嘅，咪保價再捱落去囉咁樣。大家唯一驚就係、唔知會唔會喺某地方跑咗一間公司出嚟，大家唔知道嘅。總之我就好支持香港政府施政嘅，不過原來我計錯咗數喎。咁嗰樣嘢就麻煩啦。咁呢樣嘢其實即係就算政府拍地又好，或者係港鐵公司以往嘅推出嚟嘅地咧，都曾經面對過呢啲咁嘅情況。都要花少少功夫咧，先至即係可以叫做延續嗰個計劃落去啦。 好，咁啊，多謝阿林小璐嘅電話，多謝曬你嘅意見。咁啊，林小璐係立法會嘅房屋事務委員會嘅委員。咁就參加旁邊嘅聽眾。咁如果對於即係呢一個新版私人參建居屋落建居有意見嘅市民咧，歡迎打嚟我哋24178731同我哋傾下嘅。咁啊，楊立門，咁我哋頭先聽完之後都話，即係林小璐都話要密切監察住啦。咁我哋先聽一節新聞。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杨立门。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咁啊，楊立門咁啊，呢一節咧，我哋又傾個新題目啦，就講下投資騙案。咁我想問下你啦，你有冇喺你嘅社交即係平台，有時會接收到一啲即係可疑嘅即係一啲即係信息啊，甚至乎啊，有啲即係社交平台嘅朋友係可疑嘅，就叫你做啲投資嘅一啲咁樣嘅建議啊，或者一啲加入一啲即係買賣即係投資產品嘅一啲群組咧。 我就好少用社交平台嘅，咁所以我咧就暫時咧未係成為一個即係受害人。咁但係我真係平時都喺電話啊、WhatsApp 啊，或者係一啲微信就少啲嘅，因為微信佢唔知道我電話嘅其實。咁但係咧就有其他嘅一啲社交嘅程式咧，其實都會見到呢啲咁樣嘅比較，我覺得值得人懷疑嘅一啲信息。 咁睇翻啲資料啦，就今年頭四個月咧，就投資騙案咧，就嗰個即係數字都幾厲害。咁因為嗰個涉及嘅金額去到7.8亿，即係7亿8千万港元。咁多數係涉及一啲投資虛擬嘅資產啦。或者係一啲即係被誘騙去參與一啲不存在嘅投資計劃。受害人嗰個年齡層咧，就即係唔同嘅年齡層都有啦。咁同埋唔同教育背景都有啦。咁其中有一部分好似頭先你咁講咧，就是、透過一啲社交媒體嘅信息，即係例如 WhatsApp 咧，就去接觸啲受害者嘅。咁另外即係仲有一啲即係做法就係咧，啲投資騙案就會去假冒一啲。即係股評人啊，咁喺社交媒體嘅平台度咧，就去即係 去引诱一啲吓，即系投资者啦，去买入啲股票啊。咁头先我哋讲话啊，可能俾条连结你，就话诶、哎，你有一个即系投资嘅有好处嘅一个咁样嘅连结啦。咁啊，等你去即系入钱啊咁样啦。咁有啲人就即系。我見即係資料就話有啲個案咧就唔見咗，即係200多万㗎，因為佢就分開唔同嘅户口入啦咁樣。咁其實事件咧，咁其實即係證券業界都好關注啦。咁啊六月中咁，其實證監會都同業界有傾過，即係呢啲議題就是、關於投資嘅騙案。咁而警方嘅商業罪案調查科咧，亦都有即係出席啦，同業界講解一下咧，即係頭先我哋提到即係有啲假冒股評人咧，社交平台引誘其他人買股票嘅個案。 係啊嚇，警务处长早排都走出嚟见记者咧，就交代翻香港头嗰几个月啊，呢今年嘅即系罪案数字啊，咁咧就即系令人都有少少意外，就系嗰个罪案数字系飙升得好犀利嘅。咁啊，其中佢就话飙升咗嗰啲咧，就大部分咧都系电子商业嘅骗案嚟嘅。咁咧就唔知点解吓，即系佢亦都冇解释究竟点解系呢几个月，尤其是即系通咗关之后啦吓，即系疫情平复咗之后咧，就电子骗案咧大幅飙升嘅。咁所以头先我哋讲紧呢个问题咧，亦都系新一类嘅一个即系股票即系证券方面嘅一啲骗案，亦都系一个新式嘅犯案手法嚟。咁呢个大家其实都应该十分关注嘅吓，因为警方咧都出动晒好多人吓，咁啊呢两日咧都做好多嘅解释。说即系亦都希望教啲市民咧点样去防范即系呢种咁样嘅罪案嘅。 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依家我哋倾紧咧投资骗案嘅话题啦。咁当中即系包括系即系利用社交平台啦，或者系假冒一啲股评人咧，即系喺呢啲平台嗰度咧，就去引诱人咧去投资买卖股票啊。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唔知你有冇即系遇过呢啲咁样嘅即系社交媒体平台嘅信息啦，或者啊有呢啲即系有可疑嘅嘢你接收过啊，跟住你又好犀利咁样可以去即系预防到。咁啊，欢迎咧打嚟我哋热线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啊，阿杨立梅，咁头先讲开即系话嗰个即系呢啲咁样嘅电子骗案，头先你提到话啊，点解即系可能近期多咗？因为即系我自己个人观察就因为真系疫情之前咧。即係好多大家都係即係網上即係溝通啊嘛，即係我哋又可能用一啲視像軟件啊，跟住用啲社交媒體平台去即係大家打招呼啊、去傾偈啊咁樣，咁可能就真係大家用多咗，係啦，即係可能就算係長者或者其他即係可能之前唔係點用社交平台嘅朋友都會用多咗啦，咁所以用多咗，咁其實如果騙徒就會覺得啊呢個係一個真係即係話要即係一個有機可乘嘅地方啦， 冇錯係，即係你同即係越多人即係聯絡喺網上聯絡嘅話咧，嗰、那個風險亦都會變得越大，因為你自己啲私人嗰啲資料啊，你講嘅嘢啊，你個嗜好等等咧，都好容易俾人哋可以即係偵測得到 嚇。係啦，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咁啊，你都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1872311。咁啊，楊立梅，咁啊講到話即係呢啲投資嘅騙案咧，其中一個我諗騙徒睇準咗啲即係嗰啲即係市民即係心態就係咧想揾快錢啦。咁但係其實投資都係一個即係需要自己負責任嘅決定啦。咁其實即係除咗聽股評人嘅一啲意見，咁其實自己咪都要應該做一啲功課咧。 係啊，係即係所以就話大家都要小心啦。即係警方都俾咗好多貼士俾我哋㗎啦嚇。即係你睇呢啲軟件即係呢啲咁嘅信息嘅時候咧，就最緊要就唔好咧係點擊，即係佢俾你嗰啲所謂連結啊或者超連結嚇。點擊咗之後咧，你都唔好咁易落答咧，就撳嗰個掣咧，就將你自己啲錢咧係轉過去即係對方嗰個户口嘅。 系啦，咁收音机旁边听众，如果想同我哋倾下，即系点样去预防投资骗案，或者你嘅投资心得，点样去预防呢啲咁样嘅骗案咧？欢迎打嚟我哋热线咧1872311。咁啊，杨立梅，不如我哋先同阿证券业界嘅朋友倾一倾，即系呢一个即系电子骗案啦，关于啲假冒股评人啊，即系去呃人去投资嘅一啲即系情况先啦。咁我哋收音机旁边有阿陈柏南，佢系证券商协会永远名誉会长。阿陈柏南你好。 Hello，Hello， 系陈柏林，你好 ，Hello，Hello。咁啊，其实即系我哋睇到嗰个即系话题咧，我哋讲紧呢个投资嘅骗案啦，其中就系讲紧有啲个案就之前喺证监会同即系业界交流嘅时间，就讲到投资骗案就牵涉到喺假冒啲股评人喺社交媒体平台度去呃啲即系受害人去买股票啦。其实即系你哋业界睇到呢个情况，其实系咪好严重咧？近期？ 其实我哋喺业界里面咧，即系都时不时都会有听到有一啲行家咧，譬如有一啲，尤其是系一啲比较上出名系嘅股评人等等咧，即系佢哋系俾人哋系冒充咗佢，可能系喺 Facebook 啊，或者喺其他嘅社交媒体嗰度用咗佢哋嘅头像啊，咁然后跟住咧就去即系做咗啲嘅呢个投资者群组咁样， 咁然後跟住咧就係即係令到有好多嘅投資者因為咁樣受騙，咁後屘佢哋發覺到原來都唔係嗰個即係所謂個股評人本人咁，咁結果係報警，但係即係暫時嚟講都未有聽到話報警之後可以攞翻啲錢翻嚟咁。 嗯。咁警方就已經做咗好多宣傳教育工作啦，咁其實券商方面你哋有冇做啲咩積極嘅去同你哋啲客户係即係解釋呀，或者教育佢哋即係要點樣小心呢啲咁樣嘅騙案呢？ 或者咁樣講，即係如果你話剛才講嗰啲例子，譬如股評人佢哋即係被冒充，咁然後跟住喺社交媒體裏面呢，而係跟住去欺騙一啲嘅投資者咧，呢種情況嚟講，其實就係同如果你話券商本身嚟講咧，佢未必可以直接即係同佢哋掛鈎到，因為係個股評人本身被冒充，然後跟住咧就啲人信咗係佢嗰個所謂啲特別嘅貼士啊，或者佢啲專業嘅意見啊等等，咁而跟住俾咗錢佢，然後跟住就誒、哎、你幫我投資啦，咁啊跟住原來根本都唔係嗰個人嘅真身咁樣，咁變咗證券行本身嚟講咧，其實佢哋都係好被動嘅。咁但係咧，我覺得咧就話，即係而家其實最近咧，以我所知嚟講，即係警方嗰邊都好主動同埋積極咁樣咧，就話呼籲翻就係我哋即係證券業界嘅呢個協會啊，或者各個嘅券商咧，即係希望可以大家即係可以互相合作同埋配合咧，就係、是、譬如話呢個警方本身有啲宣傳嘅一啲嘅片段啊資料咁樣，咁可唔可以擺喺券商嘅嗰、那個嘅交易系統嘅 app 嗰度？或者喺佢哋個網上面咧，係即係播出嚟咁，等普羅大眾或者佢哋啲客户見到嘅時候咧，可以即係注意啲嗰個風險咁樣。咁即係其實呢排係即係大家都傾緊呢樣嘢嘅。 咁啊，陳柏南其實話咧，睇翻頭先你提到有一啲即係股評人俾人假冒嗰個啲個案咧，就係有啲騙徒就會假扮咗呢個知名股評人啲助手啊嘛。咁直情即係唔係淨係即係文字信息啦，淨係會即係有機會可能同你對真人對話咁話俾你。喂，我係阿邊個嘅助手咁樣，咁啊得啦，你總之你加入我呢個群組咁啊，就可以即係有投資嘅一啲 tips 啦咁樣。咁其實即係一般市民或者投資者，其實佢應該點樣去預防或者去注意，究竟可以即係防騙呢？ 其實如果咁樣咧，有一個或者咁樣講，譬如舉個例嚇，某股評人，我見到有一個實際例子就某股評人，佢哋係即係。俾佢用個頭像俾人哋攞咗嚟用咗，擺咗喺呢個 WhatsApp 嗰度嘅。咁然後跟住咧就係咁好多嘅，咁跟住佢幫咗個群組啦。咁然後跟住就係其他嘅呢個幫眾咧就以為唔係真係嗰個股評人嘅自己嘅私人 app 咁啊。咁如果你話再從頭嚟過，你話如果要知咁點咧？咁因為未必個個都認識，真係認識呢個股評人本身噶嘛。咁其實咧就話咧，咁有其中一個途徑。可能咧就係話咧，即係可以試下，但係唔直接嘅。其實就話咧，譬如果可唔可以，譬如話，如果呢個股評人佢本身係呢、這個假設啦，佢譬如佢知道佢係喺邊間行做嘅，咁係咪穩陣啲？可以就算你冇嗰個股評人自己本身嘅，譬如手提電話，可唔可以打翻去間行揾呢個股評人去即係確認翻？喂，其實係咪你咧咁樣？咁呢個咧，以往嚟講可能覺得即係未必需要咁做，但係其實而家嚟講即係。呢、这個騙徒嘅手法層出不窮咧，其實都真係要即係盡量可以有啲咩渠道都應該要盡用啦。 即係要查證啦，即係其實即係市民 一定要查證。 係啦，咁頭先我同阿楊立門即係咪後都有傾過啦，其實話即係其實點解即係啲即係受害人咧，佢會信嘅咧？因為其實講真，邊有咁大隻鴿把隨街跳係咪先？即係你邊有咁多貼士咧？咁其實應該投資者自己都要需要做一啲功課噶嘛，因為投資涉及風險，咁唔會話人哋講兩句咁我哋就買噶嘛。咁其實即係係咪其實投資者都需要自己都係要有翻嗰個意識上嗰個注意咧？ 其實嗱，永遠都係啦。講真，即係通常嚟講，點解會中招？即係騙徒其實嚟嚟去嚟用翻呢、這個即係投資者幾樣嘢，第一個弱點就係可能貪啦，貪小便宜也好，或者貪想贏又好啦。咁好啦，第二樣嘢嚟講就係、是、即係用佢嗰個可能嘅即係仰慕心啊，即係可能話我其實咧係邊個股評人嘅 fans 啊，或者等等。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是、佢亦都有啲手法就係、是、可能咧佢初頭嘅時候咧係俾到啲甜頭嚟嘅，或者俾你聽話喂會贏噶，咁可能佢真係有一兩隻股票俾咗你之後，你又贏啲喎咁樣。咁呢種情況嚟講咧。佢都可能係佢個套路嘅其中一個部分嚟嘅。咁所以咧，其實就好似頭先主持人你所講嘅，就係、是、其實第一樣嘢就係話咧，真係 如果你話咁容易可以即係去贏錢嘅話，咁其實講真就即係真係冇咁簡單嘅。其實我哋做金融咁耐嚟講，其實講真即係其實你話專家呢樣嘢就即係好主觀嘅，但係贏家輸家就真係好實在嘅嘢咯。 嗯， 即係一係贏一係輸。咁好啦，咁所以變咗嚟講就是，如果你話真係真係調整翻自己嗰個嘅自己嗰個意識形態啊，即係如果你話喂真係要做曬功課同埋你要查證呢、這個，我覺得好緊要。 嗯，陳亞南，我想請教一下嗱，我就未見過呢啲呢啲呃人嘅即係平台嘅，我亦都冇買股買咁樣買股票法嘅嚇。咁其實你可唔可以講一講俾即係心機嘅即係聽眾聽？即係呢啲人，佢點樣去呃佢哋嘅咧？嗱，即係佢當然係冒認嗰、那個即係股評人啦。咁如果即係呃得成功嘅話，咁嗰、那個即係受騙嘅人士咧，就即係就會係咪要佢將佢一啲錢咧係存去佢某一個嘅户口㗎？即係然之後佢就唔經過你哋㗎啦，係嘛？即係完全係繞開曬，係一個假嘅户口嚟嘅，純粹係係咪咧？ 其實我所聽到咧有兩個例子嘅，咁有一啲例子咧就係話咧，佢俾一個户口嚟，咁好啦，咁嗰個户口咧就係呢個有兩個，就算俾户口都有兩個例子，有一個例子係點就係話咧因為嗰啲人點解會信咧，就係、是、譬如話假設啦係某某名，但係咧佢嗰個名係好近似嗰個股評人自己個真名，咁所以咧，佢叫佢入呢個户口，咁佢就話嗱，我而家其實咧就我只能幫你買啦，我順便幫你買賣啦咁樣。咁好啦，咁呢種情況當然啦，正常嚟講，即係一般投資者唔應該要咁諗噶嘛，你應該就話咧，如果假設我唔係經理買，但你如果俾咗個消息我咧，咁好啦，咁我自己喺我自己户口買，咁呢個比較相對安全嘅。 係咯係咯。 咁嗱，其實兩種情況嘅，但係另一樣嘢就點就係咧，譬如佢叫你買嗰啲嘢咧。用佢户口收咗你钱，然跟住咧你搵唔到佢，呢、這个有咁嘅 情况 发生过嘅，有嘅。另外一种就点咧，就系咧佢叫你买，用翻你自己户口啊。开头嘅时候咧叫你买某一只股，咁好啦，咁啊系俾你赚到少钱嘅。跟住到第二个阶段就叫你买另一只股，跟住咧叫你买多啲，呢只你可以即系放心啲啦。你呢、這个即系浑身都唔怕咁样。咁好啦，咁但系咧其实用你自己户口买嘅。但你買咗嗰啲股票咧，其實真手嚟講就係可能一日就跌曬八成九成咁樣。咁變咗第二種嗰種嚟講就點咧？就係我哋所講行內裏面咧所講嘅所謂殺豬盤又好，大孖盤又好。但咧佢變咗以往嚟講，可能佢即係嗰個對象咧，就係、是、可能係舉個例，可能內地嘅一啲投資者。但係而家我見到即係、就是、聽到一啲好多嘅坊間佢哋講翻就話咧，好似而家用嗰個方式嚟講就針對買。香港本土客佢哋正即自己開個群組咧，都唔係淨係講緊針對翻，譬如話用微信，即係所謂微信圈嗰啲微信女群嗰啲，又話咧其實佢係已經即係去分展到就係話，就算你係面書啊，即係 Facebook 啊，或者 WhatsApp 啊，佢哋都有啊。咁變咗個對象可能係香港嘅投資者嚟。 咁即係其實對你哋券商嚟講都會係有影響㗎喎，係咪即係如果你哋啲客户係俾人即係呃去做呢啲咁樣嘅投資，咁佢原本即係經過透過你哋去買即係啲股票嘅錢就即係流失咗啦，咁變咗你對你哋嘅生意都可能係一個損失嚟㗎，係咪？ 嗱，應該咁講，你如果你話喺長遠計，或者起碼間接上啦，雖然嗱直接上其實唔直接關我哋券商事，因為點解咧就話咧？佢譬如佢買，可能譬如頭先我講啦，佢買可能佢都係假設如果係第二種個案嘅話咧，佢就係一樣用翻佢自己本來喺邊間券商嘅户口，佢自己用嗰個户口嚟買嘢嘅。不過咧就係咧買嗰啲係所謂後尾我哋所講嘅一啲嘅所謂可能係即係大孖盤嗰啲嘅股票，可能你買完之後跟住可能隔兩日嘅話，佢就已經係即時係斷崖式咁冧。咁其實佢都係一樣要經翻間券商。个户口嚟买噶，好啦，咁喺咁嘅喺个呢个咁嘅角度咧，对于嗰个券商冇直接影响嘅。但系长远计，如果你话嗰啲客原来即系去输到咁样， 俾人呃晒啲钱啦，已经 系啦。咁嘅话，咁啊， 在長遠計對於那個券商當然會有影響，因為券商本身來說不想說你即 是 根本不希望客人 你都不希望你的客人輸了錢的嘛， 絕對不會啦。 咁收音機旁邊的聽眾，如果你有沒有收過這些這樣的即投資騙案的訊息，或者你怎樣去預防啊這些這樣的即是即係騙案嘅一啲騙徒嘅手法咧，歡迎打嚟我哋熱線咧1872321傾下。咁啊，陳柏南，咁啊，其實即係業界而家就話，即係頭先你提到話啊，係咪喺啲即係系統啊或者程式上高咧，要加強一啲咁樣嘅防騙嘅信息啦？咁其實你覺得即係對於投資者或者對於即係啲市民嚟講，其實嗰個作用有幾大咧？即係咪真係擺個宣傳片或者擺啲信息，咁其實就會令到啲人提高咗警覺，或者佢真係識得去防騙咧？ 我覺得一定係，即係其實呢種都屬於投資者教育嘅一個環節嚟嘅。其實我覺得咧，一定有好處嘅。即係你譬如你話，即係而家我哋以前比較即係少見到話喺電視嗰度賣廣告或者報章賣廣告，就話誒話俾你聽邊種情況會呃你嘅。譬如話啊，你屋企人有事啊，或者諸如此類啲咁樣。咁以前冇講嘅時候，真係好容易咧，啲人係真係信以為真而俾人呃咗嘅。咁但係咧，當如果隨住咧之後多啲宣傳嘅時候咧，咁其實嚟講就話即係。有睇到呢啲有接觸到呢啲嘅廣呢、這個廣告啊或者宣傳嘅人，我相信咧，佢哋個警覺性係一定會高啲嘅，咁所以一定係有幫助嘅。 嗯，嗱咁啊，警方又話即係有一隻工具叫做防騙伺服器噶嘛，係咪啊？咁你可唔可以講一講其實係咩嚟嘅咧呢樣嘢嚇？同埋你覺得喺即係你嘅客户當中，佢哋係咪都有用呢一個咁樣嘅工具？有冇用咧？ 好坦白講，我對於呢樣嘢我自己而家都仲喺度探索緊。 嗯， 即係嗰個防騙嗰個伺服器，究竟譬如如果對於一個普通投資者嚟講，佢點樣裝咧？咁點樣整咧？其實我唔係太清楚嘅、 哦。 反而咧，好坦白講，而家咧好多時嚟講就係、是、有乜嘢嘢，如果要我下載嘅話咧，其實我諗我哋都會好謹慎，即係唔敢亂咁下載。 嗯， 因為驚原來叫我下載嗰個信息都可能係騙徒。 嗯，咁阿陳柏南頭先你提到即係話嗰個即係喺一啲券商嘅程式嗰度就即係或者網站加強翻一啲宣傳嘅工，即係一啲即係信息啦，教育翻啲投資者啦。咁其實即係有冇同證監或者即係警方有傾過，即係點樣去做咧？即係有冇傾過呢樣嘢咧？ 其實咧，我以我所認知，初頭其實係由警方主動揾我哋，啲呢個業界嘅商會啊，咁我哋大家去傾偈。喂，可唔可以揾翻我哋商會下面屬下嘅券商會員，就話咧，即係喺我哋嘅交易嗰個 app 嗰度咧，加呢啲嘅宣傳嘅資料咁樣。咁其實普遍咧，其實大部分行家咧都認為係即係好嘅。不過起初嘅時候，因為未知道具體係點樣放嗰啲咩內容，或者會即係會唔會有即係可能會佔咗好多嘅嗰個空間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系佔好多空間，譬如話呢、這個原來一板紙或者係一個文字嗰啲咁嘅嘢咧，咁我哋其實普遍都 OK 嘅，都係覺得即係應該支持嘅。 咁而家協會有冇一啲即係會員已經做緊呢一方面嘅宣傳工作咧？ 都有一啲嘅會員本身已經係即係呢個響應翻警方嗰個嘅呢個要求又好建議好啦，咁將佢哋嗰個宣傳嘅資料我哋擺翻落個手機 app， 然後俾。起碼俾我哋啲客或者俾一啲 potential 客見到嘅時候，起碼佢哋都會有個警覺性先。希望 好。咁啊，陳柏南，多謝曬你嘅電話，多謝曬你嘅意見啊。咁啊，陳柏南咧係證券商協會永遠名譽會長。咁啊。楊立門，似乎即係要防止投資騙案，其實即係投資者自己本身真係要做翻多啲功課啦。咁即係就算話睇到即係啲券商喺佢哋嘅交易程式嗰度有一啲咁樣嘅即係防騙嘅宣傳嘅信息啊，但係其實自己應該要做功課啊。 我諗都係自己嘅責任啦，嚇！無論你話係呃令買股票又好，又呃你啲親人，即係你要救佢哋，俾啲錢過去咁，都係一樣嘅嚇。即係大家都要有一個即係警覺性喺度，因為突然間呢啲騙案即係增加咗咁多咧，肯定係即係啲騙徒係覺得有利可圖嘅嚇。即係你呃即係幾千個，個個都唔信嘅，你有一個信已經發得達㗎啦佢。 咁啊，陳柏南頭先都建議即係話，即係投資者或者係啲即係市民，如果真係有懷疑嘅，就應該要去查證啦。咁啊，即係打電話去翻嗰個即係股評人啊，或者嗰啲專家嘅公司啊，去求證咧，都係一件事。如果唔係就即係損失金錢，就真係唔抵啊嘛。 冇錯， 係啦。咁啊，所以大家市民就要留意啦。咁啊，保障自己利益。先聽住新聞。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听日会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前往贵州省贵阳市三日，出席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认为今次意义重大。对于政府是否打算放宽高才通计划申请门槛，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任何人才来港对香港一定有利，在抢人才方面要够而赢竞争对手，因此要尽量争取，有关部门会进行研究。警方国安处悬红通缉八名在海外的人士，指他们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这些被通缉人士以为到外国就可以任意妄为，进行危害国家安全事情，必须严惩，依法追究，并向市民讲出他们的恶行。邓炳强又说，今次警方的行动目的是要截断有关人士的资金链，冻结、限制、没收和充公他们的财产，并查出他们在香港和外国的联系人、同党或者背后金主。任何人協助教唆或者以資金資助他們繼續進行危害國家和香港安全的行為，都有機會違法。如果明知是危害國家安全，仍然在網上為他們眾籌，亦可能屬於違法。鄧炳強提醒在逃人士，如果他們願意自首，有機會獲從輕處罰。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以視像方式出席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指出，促進經濟增長是地區國家的共同任務，中方願意同各方一同落實全球發展倡議，堅持經濟全球化正確方向，反對保護主義、單邊制裁、泛化國家安全概念，反對搞築牆撤壘、脱歐斷鏈，努力將互利合作的蛋糕做大，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國人民。習近平又說，一帶一路是造福世界的幸福之路，要共同將這條路鋪得更寬更遠。國際原子能機構就日本核污水排海計劃發表評估報告，認為計劃符合國際安全標準，對人類和環境的輻射影響極少。報告又說，國際原子能機構會進駐福島第一核電站廠區內，在已處理的核污水排海期間，亦繼續評估安全性。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综合评估报告未能充分反映所有参加评估工作各方专家的意见，有关结论未能获得各方专家一致认可，中方对机构仓促出台报告表示遗憾。机构报告不能成为日方排海的护身符和通行证。发言人再次敦促日方停止核污水排海计划，切实以科学、安全、透明的方式处置。中方敦促日方配合国际原子能机构，尽快建立一套包括日本、邻国等利益由官方参与的长期国际监测机制。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嘅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有交通意外，龙尾而家排到过咗启德隧道去到浙江街。另外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同埋较早前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公主道嘅交通意外都系已经清理好，两边嘅交通回复正常。之后再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 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时代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段比较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黄大仙中心。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黄大仙龙凤街有道路工程，由晚上嘅11:59至到听朝早嘅6:00，右转通往圣母医院嘅支路需要暂时封闭，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大家，部分嘅长者可能会突然走出马路，司机需要时刻留心，避免意外发生。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风吹半夏。 半夏是一种药材，生的半夏有毒。阿肥的妈妈生他那阵死了，所以他阿爸好憎佢，就帮他改个名叫做半夏，生半夏毒。 他阿爸是不是人来的？ 国剧830，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想下先，过数次想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22线。 十月怀胎 ，BB 顺利出世，究竟有咩要注意？ 少少荷尔蒙都 detect 到噶啦，所以你验到你已经有起码有4周噶啦。8周咧，即系医生可以好有信心见到有心跳啦。去到9周，个胎盘已经形成咗啦，个 BB 就靠胎盘吸取妈妈嘅营养。 详情请留意逢星期三2:00到3:00，正令1点，香港妇产科学会合作系列，关心妈妈多1点。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杨立门。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咁啊，楊立門，頭先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緊證券商協會就傾緊嗰個投資騙案嘅問題啦。咁啊，證券商會就協會咧就建議啊，係咪可以喺即係嗰個佢哋啲交易程式上高可以加一啲即係防騙嘅信息，有啲短片啊，咁啊提醒啲投資者要注意啦。咁即係呢方面都一個即係短期內應該可行嘅方法嚟嘅。咁啊，唔知聽眾點睇咧？咁我哋先接聽下聽眾電話。聽眾啊，伍先生， 伍 先生你好。 大家好，係啦。我諗咧，你哋都有個經歷咧，譬如你哋睇啲片咧，即係某一個即係好出名噶啦，個網站啦。咁咧，佢咧就會推送一啲咧，同你有本身睇開近似興趣嘅片俾你睇。唔知你大家 係有啊， 大家知道。好啦，其實咧，依個咧係大家。即係好耐咧都冇討論一個關鍵，點解話係會即係個騙案會成功呢？因為而家個騙徒咧，其實即係以前都係嘅，但係而家有咗網上之後咧，佢會根據你嘅嗰個痕跡、上網嘅一啲痕跡，咁咧去推送咧同你有關個故事有關嘅興趣有關嘅。但我最近咧喺一個即係啲 WhatsApp 啊，嗰度即係都唔怕講啊，人人都用啊。咁咧我就收到有啲除咗你哋講啲金融嘅即係推銷之外咧，仲有啊有個又話，哎呀我咧有啲人咧可以係即係推薦俾你喎，佢好似知道我係一個僱主喎、有另一個咧又推薦，哎呀我哋咧幫香港唔知一個大學咧做個研究，你可唔可以興趣做個呢啲咁嘅調查？佢又好似又知道我會有興趣，所以咧其實咧實際上因為喺你我哋而家咁耐啦，譬如手機好多已經係喺好多嘅 database 出現咗嘅，咁啊同埋你咧。而家咧，舊年咧好關鍵咧，大家唔知道咧 ，WhatsApp 推出一隻叫 Business API， 我都問過嘅，即係你公司咧全球都可以嘅，你咧就可以咧 join 佢，咁咧跟住咧向 一啲你想揾到嘅嗰啲 target 去發信息嘅。咁、而香港咧好不幸咧，我就留意到咧，其實好多嘅公司即係開始啊，或者機構都好啦，或者社福都好啦，都開始有用呢啲咁嘅 API 嘅。因為點解咧？佢可能一個人咧就冇辦法 handle 曬你嘅 WhatsApp 嘅。咁你譬如你俾 WhatsApp 佢咧，可能分句哦，你係問保險嘅，我就俾阿陳姑娘；你係問車險嘅，我就俾阿蔡小姐；你係問呢個服務嘅，俾咁咧就一個公司入邊咧對住一堆電腦嘅。 咁啊，洪生， 咁嘅 API 係啦。 即係你講緊而家呢一個情況，如果作為即係一般市民，即係我要即係去防騙咧，咁其實點算好咧？或者你講到話，依家用一啲即係人工智能啊，或者佢相關嘅數據咧，佢就可以推送一啲相關你想要嘅服務或者一啲即係信息俾你啦。咁、我點樣可以防騙咧？即係如果以你嘅 咁啊，可能咧就咁啦，你就每一次用一張 SIM 卡咯，嗰啲即係係啦，咁你次次唔同 number 咯，咁啊難啲會捉到你個人噶啦。因為否則咧，如果唔係咁講咧，因為佢根據咁樣咧，就即係你好多嘅資料咧都已經，因為嗰啲係中間商咧，又唔係 Meta 嚟噶，根本佢到底喺佢同埋咧香港係冇域外嘅控制佢嘅權力噶，你都唔知佢喺邊度。咁佢 harvest 咗啲 data， 跟住啲 data 咧去 manipulate 人咧，你根本完全係冇辦法阻止。所以如果即係我覺得個，即係就我建議咯。你哋咧用呢個咁嘅social media 咧，有好多唔同 account 嘅，好多唔同嘅即係呢、這個即係SIM 卡嘅，咁樣佢咧就冇糊咗佢嗰個即係能夠去 identify 你咧，咁咧呢個就可係比較可行啊！我哋 或者 就政府咧就即係其實可能要鼓勵咧有一啲香港呢啲咁嘅公司做，但係啲 data 咧就唔可以出口嘅，全部都喺香港入面，喺香港去 monitor 嘅。咁咧可能都安全性會高啲，我覺得政府即係科技局咧應該真係早應該諗嘅你。 好多謝阿伍生，多謝阿伍生嚇。咁就啊頭先阿伍生提到即係話，如果即係市民要即係防騙，可能都需要即係加強對於社交媒體佢哋應用嘅一啲數據嘅一啲即係保安啦咁樣。咁但係呢個都唔容易咧，話有幾張開幾張 SIM 卡咁都唔 都好難 係啦。咁啊楊立門，咁其實我哋今日仲有個話題咧，就想傾下就係關於即係尋日開始啊，食環署就開始啲。小販管理隊嘅服務隊嘅即係前線人員咧，就開始喺執行職務嘅時間咧，就去用一啲隨身嘅攝錄機咧，就去喺有需要嘅時間咧，就去拍低即係現場嘅清場嘅情況嘅。咁因為點解要佢哋要咁樣做咧？因為其實因為小販事務隊其中一啲工作就包括睇下有冇人亂拋垃圾啊，同埋即係啲店鋪有冇阻街啊咁樣啦。咁因為即係有時啊，都會佢哋喺執行職務嘅時間咧，都有機會咧，即係遇到一啲即係同即係其他人有啲衝突啦咁樣。咁所以咁啊，但係即係衝突嘅時間點樣可以即係處理咧咁樣，或者點樣可以去有個記錄咧？咁之前就冇嘅，咁啊而家就佢哋就有一個咁樣嘅隨身攝錄機咧就。試緊，因為就琴日咧就喺九個區咧就試緊嘅，咁下個禮拜就會試即係另外十個區。咁同時間因為政府就建議咧就修訂咧隨處亂拋垃圾同埋店鋪阻街嘅定額罰款啦。咁即係亂拋垃圾啊，而家1500就會加到去3000。咁跟住你店鋪阻街嘅罰款咧，就由1500啊加到去6000。咁所以其實即係公會方面都會預期咧，即係前線人員喺執法嘅時間咧，有機會面臨更大嘅即係一啲反抗咁樣啦。咁如果要即係去即係避免一啲即係不必要嘅衝突啦，係咪有一個咁樣嘅隨身攝錄機喺必要時啊，佢可以拍低現場嘅情況，可以令到有啲人就會即係冷靜啲咧，就唔好隨便咁樣即係動武咧咁樣。咁你。你点睇咧？你觉得咁样帮唔帮到咧？ 我觉得系可以帮到嘅，因为而家嗰个罚款又不断提高啦，咁啊，嗰啲店铺即系触犯法例嗰个嘅即系风险同埋嗰个成本啊，同埋嗰个代价咧就越嚟越大噶啦。咁因此有执法人员去执法嘅时候，肯定系佢哋嗰个反抗力咧，可能亦都会越大。咁咧就咁樣咧，就會引致到好多執法人員同埋商鋪之間嘅正面衝突嘅。咁咧就即係你有你講，我有我講啦。你話我做乜冇啊？我而家搬翻入去，你邊得眼見到咧？咁變咗咧就會有好不必要嘅拗撬嚇。咁咧就變咗有一個咁樣嘅攝錄。嘅時候咧，咁好可能就啲商鋪都知道嚇，即係俾嗰個行為上咧就會比較係有啲克制少少嚇，即係因為佢哋都影咗啦嘛嚇，咁你冇得拗嘅喎嚇，咁同埋咧就即係你呢啲可以呈堂噶嘛，去到法庭嗰度嚇，咁因此咧佢哋都可能係可以令到嗰、那個即係呢個咁樣嘅做法咧，可以令到嗰個執法嘅 行動咧，或者可以比較順暢啲嘅。 咁啊，有關即係亂拋垃圾同埋店鋪阻街罰款嗰個增加嘅條例草案咧，下星期咧就預期會喺立法會度即係再即係二讀啊，再傾嘅。咁啊，即係通過咗之後咧，其實嗰個定額罰款頭先我哋講過啦，即係亂拋垃圾就會由1500蚊加到3000蚊。咁啊，店鋪阻街罰款就會由1500蚊加到6000蚊嘅。咁啊，心機旁邊嘅聽眾，如果對於即係而家亂拋垃圾同埋店鋪阻街嗰個罰款定額罰款會增加咧，希望可以阻嚇到呢啲即係影響個市容啊嘅行為咧，有意見咧，歡迎打嚟我哋21872311傾下嘅。係啦，咁我哋先休息一陣。 神级演奏，让乐迷听出耳游。纽约爱乐乐团再度来港演出，世界级指挥家范志登联同享负盛名的小提琴家希拉里汉恩，为本地乐迷呈现音乐盛宴。纽约爱乐香港音乐会，今晚、听晚一连两晚8点，港台电视32，香港电台第4台同步现场直播。 西杰啊，今个星期我哋使唔使出动直升机啊？ 唔使啦，瑞文，谂落夸咗啲嘅，又危险、啊。 危险唔会呀、啊，我哋全套装备噶嘛。 危险嘅嘢话唔埋噶。 咦，估唔到你咁体贴噶噃。 系噶，今个星期我请嚟陆汇学院介绍怒鸟直升机啊，好易整亲佢哋噶。 估到你冇对我咁好噶啦。而我同陈家俊就请嚟陈家胜老师讲下佢嘅小农夫计划。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6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好，回来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我们继续谈就是小贩管理队呢，就昨天開始試驗就配備呢個隨身攝錄機，咁啊喺執法嘅時間，希望可以增加嗰個透明度啦，同埋保障前線人員嘅安全嘅。咁啊，當然咧，即係頭先我哋提到話，即係工會又擔心啦，嚟緊嗰個即係亂拋垃圾同埋店鋪阻街個罰款增加嘅話，大幅增加嘅話咧，就有機會即係遇到可能一啲即係民間嘅衝突同埋反抗會大啲啊。不如我哋同翻工會嘅即係朋友傾下啦。咁收音機旁邊有咧歐邦添，咁佢係食環署職工權益工會主席。你好，歐邦添。 系你好，主持人好。 系欧生，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其实即系你哋预期啊，即系一旦嗰个乱抛垃圾同埋店铺阻街嗰个罚款定额罚款咧大幅增加啦，咁其实你哋预期即系咪真系会有啲冲突咧？同即系某啲即系店铺嘅人有机会？ 可能嘅，因为其实嗱，如果第日嗰个罚款真系提高到去6000蚊嘅时候咧，咁可能会大家可能会有真系有啲争拗啦。因為即係我哋當然我哋會根據翻嗰個法例，即係嗰、那個指即係所寫明嘅嘢，我哋去執法啦。如果佢係有即係違規嘅，咁我哋會去執法。咁但係有陣時佢哋可能未必清楚曬完全嗰、那個法例所講嘅嘢咧嘅時候咧，咁大家就可能有啲爭拗，甚至乎係有啲衝突嘅呢啲就最怕。 咁即係話而家即係當局建議你哋要即係佩戴個咁樣嘅隨身攝錄機，的確都應該可以即係平息一啲爭拗啦，係咪咧？有想為證。 希望咧，因為佩戴咗個攝錄機之後咧，我相信係即係作為大家雙方都係有一個即係警惕嘅，即係因為如果譬如大家係有啲激烈嘅場面啊，或者係真係會可能發生衝突嘅時候咧，我哋同事咧都會馬上開機，即係當然我哋會通知翻當事人啦，即係我哋會馬上開機，即係話將當時嘅情形啊，或者所發生嘅事情咧，我哋會用呢個攝錄機去記錄低。咁即係我諗相信呢個亦都會俾咗當事人大家都去先冷靜一下先啦，即係唔好話去做一啲嘅過激烈嘅，即係過激烈嘅舉動啦。咁同埋即係。 最希望唔好用到呢個啦。咁而家根本就琴日開始到而家咧，咁正如今朝我哋處長講啦，咁啊都冇發生過有即係呢啲咁嘅事件。咁希望咧就係喺今次即係部門宣傳嘅之下咧，咁大家都知道嘅時候咧，咁大家都會明白到，即係其實我哋前線人員都係去執法，咁其實都唔想同大家去有咩即係呢啲咁嘅衝突嘅嚇。咁即係其實大家都做翻好自己，咁其實我覺得係即係反而就係更好咯，就係、 是。歐汪添啊，其實可唔可以同我哋即係講下咧？其實話之前咧，其實話如果真係有一啲民間嘅衝突，即係例如你哋去執法，即係去勸咗嗰啲即係店鋪阻街啦。咁其實有啲咩衝突嘅情況，你哋即係遇過咧？即係前線嘅人員。 如果其實舉嘅例子實在太多啦，即係譬如大家都會喺一啲媒體網上咧，都見到我哋嘅同事咧，經常俾人影啦，即係有啲即係去到店鋪嘅時候，我哋叫佢可能擺翻好啲啊，或者係即係執翻埋啲嘢啊，甚至可能我哋會向佢檢控嘅時候咧，佢哋都首先係粗言餵語啊，咩成啊咁樣，同埋有陣時都佢哋真係即係我又唔敢話佢哋人多勢眾咁去恰我哋啦，咁但係始終咧就係喺即係一班人嘅時候，即係有啲可能亦都係旁觀嘅人士，咁起哄嘅時候咧，就令到有啲人嘅情緒可能就控制唔住，咁就即係衝突就係咁樣發生啦。有陣時 但係有冇試過即係會有即係肢體上嘅衝突咧？頭先你講話言語上啦，即係會唔會有時有機會？因為頭先你講到話即係包圍咁樣，會唔會即係有基本上碰到身體咁樣咧？ 有嘅呢啲，咁但係我唔想話去指明係邊一即係邊一次事件啦，咁樣。咁但係呢啲係絕對有嘅，本身就算問翻我哋部門，佢哋都應該係有呢啲咁嘅記錄，即係甚至乎有啲咧係甚至乎係要出動到警察啦，或者可能亦都有人被控，即係話係襲擊啊呢啲咁嘅啲咁嘅不幸事件嘅 嗱，歐生嗱，就呢一個新做法就尋日開始試行啦。咁據你所知，有冇同事真係啟動過呢一個嘅相機咧？有咩情況之下？ 暫時就真係未收到啦。暫時即係今朝處長都講過啦，尋日一日亦都未收到。咁因為而家暫時咧，就亦都唔係話真係全部所有區去都派發到嘅，因為供應商嗰度而家同埋我哋部門咧，亦都即係增加到而家買咗800部咁樣去俾即係盡量俾多啲同事去使用啦。咁就咁，所以供應商嗰度都係陸續去即係俾我哋咁同埋應該去到大約我諗呢個月中嘅時候咧，即係部門俾嘅資料就係呢個大約月中嘅時候咧，就會可能真係會派到去各區嗰度，佢哋都開始使用。咁到時咧可能比較全面啲咧，就更加會知道嗰、那個即係效果係如何啦。 咁歐邦添啊，我想即係了解一下，因為我見即係資料就話喺先喺9個區試驗啦，然之後下個禮拜係10個區啦。咁其實喺即係去揀呢啲即係試行呢一個即係隨身攝錄機嗰、那個即係區域咧，其實有冇啲咩？即係準則嘅咧，係咪因為嗰啲區比較多人抌垃圾，或者係店鋪阻街嘅嚴重，就係即係比較即係好頻密啦，或者好嚴重咧？ 我相信部門去揀選呢啲區域咧，亦都係可能根據翻過往嗰個嘅即係記錄啦，即係可能喺呢啲區域裏邊都普遍即係有一啲嘅違法事件同埋可能曾經發生過衝突啦，咁樣即係所以先揀選咗呢啲係即係首要嘅去試驗嘅地方咯。 我見到其實外國嗰啲執法人員，甚至國內嘅執法人員咧，都有好多時係有一個隨身嘅攝錄機嘅嚇，係安喺個心口嗰度咁。但香港似乎警察咧就好似冇嘅。咁但係我見到香港啲警察即係執法嘅時候，如果真係佢見到有啲咩衝突場面好似暴動嘅時候咧，佢就會有另外一啲嘅警方人員咧，就拎住個手提嘅攝錄機咧，就係全場咧就係即係攝錄低落嚟嘅咁樣。咁你哋點解係可以係即係咁多個即係所謂執法嘅人員咧，係首先可以用呢一種嘅隨身攝錄機咯？ 嗱，如果你講話警察冇咁，其實我覺得我即係我唔敢話佢即係你唔啱啦。咁但係其實我見到係警察係有呢啲咁樣嘅，因為我哋部門咧亦都係即係喺簡介嘅時候咧，亦都係話我哋參考咗其他紀律部隊佢哋有使用過嘅經驗，咁我哋先係 即係佢哋都有隨身攝錄機嘅。 有嘅吓，咁、哦嗯、但系佢哋个普遍性我唔知啦，因为其他部门嘅嘢，咁要问翻佢哋先清楚吓。咁、嗯嗯啊、但系即系部门亦都睇出到我哋即系话喺前线嘅时候，其实遇到好多呢啲咁嘅困难或者系即系有危险嘅情况下咧，其实所以佢哋会提供翻即系而家话呢个摄录机。啊，咁俾我哋等我哋係希望能夠喺我哋執勤嘅時候咧，就多一樣嘅即係叫保障啦咁樣嚇，係咯。 嗯，阿邦天維，即係你自己本身有冇即係參與嗰個試行嘅，或者都有配備嗰個隨身攝錄機去執勤，或者你哋個工會有冇啲會員反映佢哋啊？琴日即係試行咗呢樣嘢啦，究竟有啲咩實際效果咧？雖然未必需要用咁樣，係咪即係擺喺個身度都已經有一個阻嚇性，即係令到啲人即係唔敢隨便輕舉妄動咧？ 啊哈！嗱，我工會入面咧就有係我哋嘅會員咧就係、是、有呢個小班組嘅同事，咁我自己本身咧我就係唔屬於小班組嘅，所以我哋暫時咧就部門未係配給俾我哋用，亦都唔知道佢之後即係試用完之後咧會唔會覺得即係我哋都應該係可以配備一相同嘅器即係器材啦咁樣啊，咁但係而家我哋覺得就話其實俾咗我哋嘅同事咧，佢哋即係用咗啦，咁當然掛多嚿嘢喺個身上面咧，咁即係都係一種累贅嚟嘅。咁、 嗯、 但係即係兩害求即係損其輕啦。即係咁，但係我哋如果能夠幫助到我哋執法，或者幫助到大家，即係喺即係工作上面嚟嘅，可以保障翻我哋嗰啲安全咧。其實我覺得都即係可以接受嘅，我覺得係。嗯 你哋话你可当然可以接受，咁但系你哋系咪都进一步系希望处方都可以要求佢哋系俾所有即系做同样工作嘅人员都配备呢一个嘅工具咧，或者佢几时可以俾晒？ 這個這個、我哋会希望嘅，即系始终正如我之前都有提及过，就系话其实我哋咁多个同事一出去嘅时候咧，都唔系话围住埋一齐去做同一样嘢嘅。咁有陣時都大家分散咗，咁如果分散咗嘅時候，亦都唔知邊一個崗位或者邊一個同事遇到一啲嘅麻煩。咁所以如果譬如每人都能夠配備到咧、嗯，其實我覺得就係比較理想嘅。 咁歐生，跟住就你即係所知咧，即係工會入邊即係有即係試過呢、這、一個用呢一個隨身攝錄機嘅會員咧，即係有冇即係反映翻其實有冇啲咩嘅錄影指引？因為你知啊，你開機影人咧，其實即係有時有牽涉到啲私隱啊。咁當然你執法，你錄影當然有你嘅理由啦。咁呢方面有冇啲即係錄影嘅指引咧？ 嗱，部門咧都有考慮過呢樣嘢嘅，或者我哋喺即係嗰個簡介嘅時候，我哋都有提出過嘅。咁佢當然部門咧就會同呢個私隱專員公署嗰邊去參考咗一啲即係相關法例啦，即係去即係。我哋係當然合乎法例去做，咁同埋亦都俾咗即係我哋前線同事話使用呢部機嘅時候咧，第一當然係要有呢個特殊情況之下，然後我哋先會去開始錄影，咁同埋我哋喺錄影之前咧，我哋都會同翻嗰個當事人講，即係我哋而家開始錄影啦，或者你嘅行動即係或者你嘅動作啊咩成，我哋而家要影啊咁樣，咁同埋你至於你話係其他。即係會唔會影到其他人呢？咁但係其實我哋都會會集中翻係影翻當時係有關嘅情況，或者係即係牽涉嘅人嘅狀況，我哋先會影嘅，就唔係話去周圍去影其他即係不相干嘅嘢。咁但係你話會唔會牽涉到呢？咁呢個我唔敢講啦，因為個鏡頭始終佢或者佢喐嘅時候會唔會可能影到其他呢、這個，即係我唔敢講。咁但係。亦都部門亦都講得清楚咧，就話如果譬如嗰件事係最後都係冇其他特別嘅跟進嘅，或者咁嗰啲記錄咧，基本上亦都係會喺一個月後咧就會全部取消，亦都唔會留底嘅咁樣。咁我相信即係呢個我諗大眾都應該即係唔需要太過即係點樣啊？即係緊張呢樣嘢嘅咯。即係咁，亦都當然睇下而家我哋實施咗之後，如果譬如假設真係唔好彩，真係有同事要使用嘅時候，咁睇下佢會唔會係有一啲嘅即係到時話有啲事發生嘅時候，會唔會發覺有啲嘢係需要改善或者改進咁咯 嚇？ 咁好啊，多谢啊欧邦添嘅电话，多谢晒。咁啊，欧邦添咧就系食环署嘅职工权益工会嘅主席，咁啊听嚟就即系食环署嘅小班管理队嘅职员咧就多咗一个工具咧，就去 加強嘅執法透明度啦。咁啊，另外即係市民就有留意啦，因為政府已經建議咧，就即係提高嗰個亂拋垃圾同埋店鋪阻街嗰個罰款。咁啊，亂拋垃圾就而家建議就會由1500蚊就加到3000蚊。咁啊，店鋪阻街罰款咧就會由1500蚊加到6000蚊。咁啊，預計就下個禮拜立法會就會即係二讀啦。咁啊，如果條例通過咧，咁啊大家要注意啦。咁我哋就即係會繼續關注下呢一個話題嘅。 OK。